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对一线。 Good morning 啊，各位听众，早晨早晨，朝早啊，咁啊嚟到咧就系6:09嘅时间，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时间啊，嚟到星期五啦啊，我哋当然啦，继续啊扭啱频道嘅时候就会揾到咧有白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今日咧就2020年9月25日，咁啊人称 Happy Friday， 咁啊逢星期五咧，最紧要都系抱住一个嘅态度，就系，哇，一个星期嘅工作咧，完结啦咁样，又或者原来你系礼拜六日都要翻工嘅，唔紧要，我哋谂一个星期嘅工作就快完结啦咁样，咁啊始终咧人啊需要好多嘅盼望。有盼望，一个人咧先至会开心，先至咧系可以揾得到咧就系自己休息嘅地方，同时间可以令到我哋咧有一种满满啊，成日咧都可以系饱满嘅感觉，咁样嘅人生咧，咁啊最好啦，啊唔使成日左愁右愁，成日愁咧冇用嘅，反正日子都系要过嘅，我啊选择咗开开心心啦，你咧？ 晨光每日一格。 日子都是要过的，选择一个开心的健康的，最紧要就是这两样东西，人生里面其他东西用钱买到的，时候都是说的用钱买到的不紧要的，那些是用来哄自己的，真正快乐是在于心，在于快乐和健康，记住。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的叫做梦想，我们需要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可能你会觉得是很艰辛地去，但是我成日都说了，在一个过程里面你得到的会比你的结果是来得更加丰富，可能这一刻你的梦想还未实现到，不过这样，如果你有一班就是可以互相依赖的伙伴，一起就是挥洒你们的汗水，一起去到每一天过充实的日子，其实这种热血的感觉都是一样，比纯粹得到一个嘅结果嚟得咧，就系更加宝贵，嚟得更加紧要。结果当然你话喂，我想要个好嘅结果，系嘅，明白嘅。一班人努力过之后，或者你自己心入边嘅梦想目标完成咗，嗰种嘅喜悦咧系好紧要。咁啊，但系你有冇谂过目标完咗之后，你又要揾个第二个？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享受整个嘅过程，同一班热血嘅朋友一齐。向住你哋所有人共同嘅目标努力进发啦！ 错在我未够最大恶极爱得不忍。 今日够唔够电啊？星期五嘅早上啦，如果你一电由星期一开始差嘅时候咧，可能你会觉得喂，好似冇乜电力啦。好简单，电力嘅嘢你谂你有就会有噶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上啊，各位听众，望一望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天气稍凉。对于我呢啲怕热嘅人嚟讲，早上天气稍凉是不够的，期望今年的冬天呢是一个冬天。明白的，冬天有时候感觉都未必是冬天，不知道的，那就期待着所有气候回复正常。好了，再看看先，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30度左右。稍后局部地区有嘣嘣雷暴，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指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亦都有几阵嘅雨。下个星期开头嘅时候咧，骤雨都会较多噶。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嘅。最近咧喺我身边多咗，唔系多咗，即系喺我身边有一位朋友，经常咧都会喺度左问右问。点解话系朋友咧？嗰个明明系我仔仔，一个5岁嘅人仔。呢、這个咧就哲学啦。当自己的仔仔好像朋友一样咁看待，是不是高呢？好啦，咁就见到薯仔。见到薯仔嘅时候又问好多嘢喎。啊，爸爸爸爸，佢啲语气咁，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觉得好烦是吗？我唔觉嘅，作为一个爸爸我唔会话烦嘅。好啦，跟住佢就话到啦，问到薯仔好多唔同嘅问题，有时都问到我口咬咬喎。薯仔点解会系咁嘅颜色啊？薯仔点解喺地下啊？点解薯仔咧会唔会好似躝藤咁样咧喺个躝住啲藤嗰度？薯仔又点解唔会咧喺好似苹果咁样棵树嗰度跌落嚟啊？咁样好多嘅问题咧，的而且确都几难解决。咁啊，我冇理由难听啲讲，佢冇理由 hea 佢噶，系咪？一阵讲咗啲唔知咩嘅时候，佢信、哦，万一考试嘅时候攞翻出嚟，哎呀，咁最后。折章嗰个都系我自己。好啦，为咗佢，我话努力咧就揾咗好多唔同关于不同界别嘅答案。薯仔的而且确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知识喺入边。我哋成日都话，当呢、這个一个薯仔摆多咗几日嘅时候，喂，原来佢发芽、哦，发芽嘅时候就唔食得噶。点解唔食得噶？爸爸点解唔食得啊？爸爸点解唔食得噶？有原因嘅。原来咧有一种咧，即系叫做配糖生物碱啊！我哋一般食嘅薯仔咧，其实就冇呢一种嘅元素，但系咧，当佢一有发芽嘅时候，一有叶啦，即系简称嚟讲咧，即系佢要开花有叶咧，跟住就嘟嘟嘟嘟嘟，跟住生出嚟嘅时候，可能仲会有埋花添啊！吓，唔知你有冇见过啦？所以咧，如果薯仔储存期间处理得唔啱嘅话，例如长时间受到阳光嘅照射，佢系会发芽嘅，表皮亦都会变绿色。这个叫做配糖生物碱的含量也都会快速地增加。另外受损的薯仔也都会含有大量这种我们刚才所说的配糖生物碱。当薯仔含有一定分量的这个生物碱之后，味道会变的，其实它很好的，因为它会变苦的。我们呢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一吃到的薯仔苦的，不好吃，不好吃，千万不好吃。是的，食物呢就跟我们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佢食到我哋肚痛嘅时候，佢会变苦先，好似有警告话俾你听，我变咗苦噶啦，你唔好食啊！如果你都中意食苦嘅，咁祝君好运啊！而且咧，食落去除咗变苦之外，仲会有一种咧喉咙出现或者口腔啊，都有一种咧就系灼热嘅感觉噶。嗱，摄入过多呢一种啊叫做配糖生物碱嘅时候啊，容易引起例如你个心口啊，翳下咁样，你会想呕啦。个胃可能会痉挛、肚痛，加埋肚泻呢啲嘅症状，咁啊情况严重嘅时间，可能就会出现震啊，神志不清、视力模糊，咁啊所以咧我就解释咗俾仔仔听啦。当你见到个薯仔 啊，唔系薯条，系薯仔发芽变绿色嘅时候，食落去有啲苦苦地，你千祈唔好食啦。咁当然，如果你话神志不清、视力模糊，即系会震下震下呢啲，佢就好难明白嘅。所以我就同佢讲啦，食咗落去之后咧，最严重嘅时候，哎呀，你会死噶咁样。咁小朋友都会问。咩叫死啊？你又要解释俾佢听啦，即系你以后见唔到爸爸妈妈啦，见唔到佢只狗仔啦，同埋冇得再食零食噶啦，咁你要唔要？佢就话我唔要啊。好啦，明白咗之后咧，佢就更加知道咗薯仔要避免咧就长时间咁啊去到照射啦，而且咧避免长时间储存或者咧就一次过买大量嘅薯仔，要买啲靓嘅，收埋佢要揾啲阴阴凉凉嘅地方啊，煮之前又要剥咗嗰个皮。咁样嘅话咧，就系可以食得健康又安心啦。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里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 这首歌曲来自他姜涛的音乐作品，叫做《孤独病》，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唔会孤独啦。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点解唔会孤独啊？因为我哋咧就仲会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嘅。在今天特别有一个界别的朋友都很想提供一些的好去处啊，俾你哋星期六日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地参照一下。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认识的了，咁在荔枝角的一个地方啦，咁佢入面都几多元化。除了多元化之外，佢有一些特别啲嘅玩法，就是很多嘅期间限定啦。我自己咧都覺得唔錯嘅，個構思好好嘅。雖然我自己都唔係話成日咧會特登去到呢啲地方，不過碰啱一啲好嘅主題咧，我都好喜歡去到咧試一試。嗱，喺香港咧要揾一啲嘅叫做主題嘅地方係可以俾寵物去嘅咧，的而且確咧咁啊眼見啊唔算係特別多嘅。咁當然啊，你亦都可以話到有啲嘅商場咧，佢主打係可以咧就俾狗狗一齊入去嘅。 系啊，嗰啲咧我都去过嘅，发现咧即系宠物，除咗咧系我带佢行山啊，或者放狗嘅时候喺附近屋企附近嗰啲地方，就石屎路喺度行啦，佢会觉得开心之外咧，啊原来我估唔到啊，即系狗狗其实佢哋行商场咧都系一样会几开心噶。再加上本身我只狗狗啊，柴犬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佢睇翻嗰啲叫做日本嚟嘅食物啊，或者咧就係一啲嘅裝飾品咧，硬係覺得咧佢好似即係有一種幫佢尋根嘅感覺喎。咁所以咧啊，喺呢一個地方咧，咁啊荔枝角嗰個嘅成日都有期間限定嘅商場啦。咁佢哋咧就有好多呢一類型啊，除咗咧就係俾寵物可以選購，即係俾寵物主人選購嘅物品之外啦。咁當然佢哋亦都咧就可以帶埋寵物啊，你只狗狗、你只貓貓一齊入去嘅。咁喺入邊嘅時間咧，仲有啊寵物專用嘅購物車，咁啊可以咧就係好巴閉噶。摆咗只宠物入去之后咧，然后咧佢就可以推佢嘅，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散脚咗，佢喺入边周围行，周围荡失路，同埋咧都有啲可能系怕宠物嘅人嘅，咁入到去咧净系见到啲宠物咧俾人推住晒嘅话，咁佢哋咧又行得安心啲咯。佢哋行得安心啲之余咧，仲会觉得啊可以开始慢慢接触其他嘅物种，所以都系一个几好嘅尝试。有啲小朋友嘅时候都可以去望一望噶，除咗狗，除咗猫，可能仲有其他特别嘅小宠物喺入边咧。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离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是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在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什么都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仍 跟我共行就足够。 啲人黎明全入爱，六点半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荣瑞楼五楼一个单位，寻日下昼发生三级火，单位内一名37岁男子死亡，两男三女吸入浓烟不惜送院，300人要疏散。消防话相信火警有可疑。警方话死者有抑郁同躁狂症，事发前曾经同家人争执，死因有待法医解剖确认。火警期間，起火單位對面的一名女住客爬出窗外，坐在晾衫架，用毛巾掩住口鼻等待救援。地面消防員不斷向她射水，之後將她救入屋內。聯合國安理會就新型肺炎疫情後的全球治理以視像方式召開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嚴厲駁斥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對聯合國和中國的惡意攻擊，強調中方堅決反對並拒絕美方的無理指責。張軍形容近期美國少數政客似乎患上攻擊其他國家和聯合國機構的強迫症，濫用聯合國和安理會平台繼續傳播政治病毒，散布虛假信息，製造對立和分裂。他說轉嫁責任、說謊、欺騙、偷竊不單止於事無補，更加會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張軍指美國應該停止政治操弄，摒棄將病毒標籤化、政治化的做法，將心思精力放在抗擊美國國內疫情上，並支持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發揮應有作用。英国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补贴计划，将于11月推出，预计推行半年。针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首轮计划将于下月底届满，社会忧虑出现裁员潮，希望政府延长支援。根据新一轮计划，雇员的上班时间必须达到正常工时的最少三分之一，会获支薪以保住职位。至於餘下的三分之二工時，政府和僱主各自承擔部分薪金。所有中小企都可以申請，大企業必須證明營業收入在疫情期間下跌，政府才會考慮納入補貼範圍。另外，為刺激經濟而將酒店和旅遊等行業20%增值稅降至5%的臨時措施，有效期將會延長至明年3月底。欧盟卫生官员警告，部分面对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的欧洲国家濒临需要全国封城的边缘，形容目前欧洲处于决定性时刻。该名官员说，目前可能是最后机会，避免再次出现今年春天的情况。各欧盟成员国必须准备好在适当时候推出即时抗疫措施。他的言论被指是和应欧洲疾控中心早前的讲法。中心話對近期歐洲大陸的病毒感染情況轉趨嚴重感到憂慮，有指數據反映距離疫情結束仲有漫長道路，醫護人員和弱勢社群面對的風險增加。天氣方面，今日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0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北風，稍後轉吹東風。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他们2015年成立日本第二个板道系列，28人女子团体举办46。2020年10月14日正式改名做英版46。 他们学习更多，经过蜕变，令和年重新再出发。 星期一啊，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英版四十六前，举版四十六最强音乐特辑。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咧，真系 jackpoint。点解咁讲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冇嘅，当自己中咗奖咯，系咪？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3咁嘅低水平嘅。咁啊，出边啊空气好啦，可能又有啲凉风喺度吹啊。嗱，唔知而家有冇啊？我入咗入嚟直播室咧，都已经即系差唔多一小时噶啦吓。咁啊，朝头早我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咧。是有啲叫做凉风嘅，咁啊而家唔知道啲凉风仲有冇啦。天文台咧都已经将朝头早稍天气稍凉嗰句咧就 delete 咗啦，啊变咗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咁讲。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千祈唔好揼亲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你哋中唔中意 shopping？ 中唔中意买嘢？我咧，其实我麻麻地嘅啫。网购我又好少嘅，咁啊，另外咧就系行街咧，我又好少嘅，因为我觉得太过消费主义咧。对个地球唔系咁好啊。我偏向咧，会偏向环保嗰方面嘅吓。即係如果俾我選擇嘅話咧，就啲嘢就盡量都係重用啊嗰一隻人嚟嘅，即係會見到啲飲管亂咁抌啊，可能啲膠袋冇去善用佢，跟住先至抌啊，我係會心痛嗰隻人嚟嘅。不過香港人好多咧都係好中意咧就係買嘢買嘢買嘢嘅，咁啊呢個就大家嘅選擇啦。我能夠做嘅就係、是、勸下大家講下環保嘅好處咁樣嘅啫。咁始終咧呢個係大家嘅自由啊嚇。香港人中意买嘢嘅时候咧，其实买衫啊，都系一样。特别咧，而家好多嘅衫，唔知你有冇发觉咧，都系嗰啲叫做咩啊？速食文化，可能一件衫，跟住你就会可能有啲系叫做平啲嘅，但系佢着几次啊，歪咗，歪咗咁点啊？歪咗着唔到，点咪抌嘅？即系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衣服咧，其实充斥住我哋嘅市面啊吓。有調查咧就顯示，嗱每5名嘅香港人入邊咧就有2個人啊，之後會保存衣物至少1年嘅。好，繼續睇埋落去先。更加有大概30%嘅香港人啊，會將不需要嘅衣物當成垃圾，直接咧就係丟棄，導致每1年啊，大概有196噸嘅衣物啊送到呢個堆填區嗰度。咁啊有團體呼籲啦，跟住公眾應該反思下自己呢一個嘅購物嘅模式嘅。好啦，佢哋有啲研究就話到喺啲乜嘢嘅情況底下咧，大家會容易啲抌啊，或者叫做啊衣櫃入邊啊有近1/3嘅叫做衣物咧甚少，或者係從未穿過都會抌。個原因可能係買嘅時候好衝動啦，買咗一啲唔適合自己嘅款式。其實人咧係咁，我捉到個方向，我真係捉到個方向。人咧著衫 嚟嚟去去真係著嗰幾件嘅咋，其他嗰啲諗住喂玩下啲特別嘅款式啊、花巧啊、船啊，人都係會著嚟著去著嗰幾件嘅咋。好啦，又或者係買下買下之後發覺擺得太耐，即係唔記得咗有嗰件衫，係咪有試過咧？唔啱身啦，肥咗、瘦咗唔知，不過如果瘦咗，恭喜你啊！啊，冇機會叫做再著嘅衫其實亦都好多，只係為咗一次可能飲宴啊，先至會買嘅衫，亦都有佔咗 48% 嘅。嗱，經過網絡購買咗之後唔中意，但係又唔想退款，於是乎咧就擺咗落鋪陳，然後咧就會送去堆填區，都有咧 38% 嘅。咁所以咧，其實衣物對我哋嚟講咧，我哋梗係要著啦，係咪？咁但係都要揾一啲啱嘅。呢、這個調查都發現啊，受訪者嘅衣櫃入邊最舊嘅衣服平均壽命係6年。六年嚟讲算唔算长咧吓？嗱，有三成嘅香港人拥有十年或者以上嘅旧嘅衣物嘅。嗱，我系嗰三成人嚟嘅。大概37% 嘅受访者，佢哋话到啦，喂，保存嘅旧衣物咧，去到而家都仍然有着嘅。我谂下先，有啲我都仲有着。亦都有43% 嘅受访者话到咧，就会基于情感嘅价值而继续保存衣服。有一两件咧，我 B B 仔系冇错，你冇听错，我冇讲错。B B 仔嘅时候咧着过嘅衫，我到而家咧都系有 keep 住，咁啊 keep 住咁点啊？俾我个 B B 着咯，系咪？佢而家都着住我以前细个 B B 嗰件衫，周屋走噶，系一种开心嘅情意结嚟嘅。咁但系都提醒我，其实我哋系咪啲衫咧都要谂下，点样可以咧就处理得更加环保啦？系咪就咁抌咗佢啊？系咪有更加多叫做可再生嘅方法，我哋可以去考究一下，令到我哋唔需要做人做得咁浪费咧吓？如果唔系到呢个世界咧，即系完结嘅时候，我哋先至嚟后悔就冇用啦。虽然话我哋呢一代未必会，但系都唔系留翻啲咁嘅糟糕嘅问题俾下一代噶嘛，系咪？ 烽烟接近，天空灰暗，即将战争，你却设法安枕。当天信仰都给软禁，孤岛已不断的绿沉。其实我们各自有些牵挂，全城危难怎说绵绵情话？这世界快要塌下，被风吹雨打，城墙没有护荫，被追赶跌进低洼。你与我放弃对话，未体恤我吗？谁曾被爱亦会像沧海急雨变化，共聚都要怕病毒失控吗？逐渐远离今日是末日吧，分开以后亲身见证，不肯觉醒，你怕会变孤星，一起抗命，一起好胜，推翻我当日的罪名，然后我们放下那些感情。 都想拥撑过低洼， 歌曲啊，嚟自佢哋响乐团《到世界塌下》。塌下唔緊要，咁我哋頂住啦，一齊頂住下。今日咧有啲咩同我哋一齊頂住呢個天跌落嚟咧？係職場後花園啊！ 晨光第一線，職場 KOL 有咩幫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紹下？ 放心啦，我哋職場後花園一定幫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职场 KOL， 嚟到我哋嘅后花园嗰度，喂，啊，揾阿安安出场先，喂喂， Hello， 啊，安安，哇，你喺度啊，做咩匿埋咗咁多嘅花草丛入边啊？你 系啊，成日都系我哋匿埋，跟住突然之间出嚟，同埋我哋呢个系点啊？花仙子咁，我哋好似 哇，叮一声就出场啦。但系今日咧喺你身旁咁多嘅花，咦，呢啲系菊花嚟噶，系咪啊？ 系 咁样嘅颜色嘅，因为咧嗱，平时见嗰啲菊花咧就系白色啊、黄色啊嗰啲菊花啦，呢、這个样啊，佢样啊似菊花啦。 搞错啊！同你讲咁做咗三年，你都仲系讲咗菊花，仲系白色同黄色， 唔系娇气啊！娇气啊！安安，梗系要话俾人听，其实菊花大家咧就会以为净系得白色、黄色啊嘛，系咪？ 梗唔系啦！咁听众听完我哋呢啲节目咁多年咧，都应该知道菊花其实有好多颜色嘅，而家粉红啊、橙咩颜色都有噶。 系啊，咁啊，今日喺 我哋唔讲特别嘅颜色，颜色当然啦，我哋就成日都系有太阳菊啊、唔同菊啊，都系唔同颜色啦。我哋今次讲系特别啲嘅形状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成日特别会留意到，其实菊花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今次讲呢个叫松果菊，松果咧即系咧，人哋圣诞节嗰阵时嗰啲松果，知唔知咩啊？ 松果我知啊，松树跌落嚟嗰啲咧，我细个即系有时会执嗰啲嘛。 系啦，咁呢个松果菊咧就系松树个松啦，果。即系生果果啦，跟住就菊花菊。咁佢同其他菊花有咩唔同呢？其实你我俾一啲相你睇，你可能都会估到点解。 佢嗰啲叫做花瓣冇咁密咯，好似疏啲咁样嘅。 错啦，咁我选到你。唔系啊，点解咧唔同咧？松果菊同其他菊花唔同咧，因为你见到松果，佢个松果啦，就是、因为你见到呢个菊花同其他菊花唔同，就是、特别中间个心咧。花个心咧，你就会见到佢好似个松果系突出嚟嘅、哦，其实系花嘅中心咧系突出嚟嘅、 哦， 好似个半波形咁嘅。 佢系、哦、留意翻， 系 咪、哦、原来佢突出嚟嘅，因为咧中间嗰个叫做花系咪花蕊啊？花心嗰个位咧，佢都系黑古突突啊嘛，虽然佢系啡啡地嘅， 啡色系啡黑啊。 睇真啲，原来佢唔系平，又唔系凹入去。系喎、哦，睇真啲佢突出嚟噶喎。 系啦，我哋好多菊花咧，譬如太阳菊啊、小菊嗰啲，你见到个中间嗰个花心位咧，其实就系菊花嚟讲咧，就会凹落去，有啲会凹落去啦，有啲就可能会系平啦。但呢个系突出嚟个，你见到好似 cushion， 即系坐圆形 cushion， 有少少突出嚟咁样嘅，胀少少嘅。咁呢个系个特色嚟嘅，同其他唔同嘅。咁其实侧边嘅花瓣都系同菊花一样啦，系长长地管状咁样嘅花瓣啦。咁佢有橙色、黄色、粉。红色为主嘅呢一只 系， 咁喂就 中间嗰个花心啦，我哋成日都话花心啦，花心嗰个位咧，佢吉唔吉手噶？ 唔吉手，你睇到其实咧，佢形状系状似一个松果啫，但系其实就唔会话好似咁样吉嘅，系、 哦、 都可以摸到即系 cushion 咁样嘅，咁唔系话特别会吉手嘅。咁佢系原产于咧，哇，其实佢好犀利嘅呢样嘢，你唔好见到佢普通菊花，其实佢系即系喺南美洲，系原产于南美洲。咁、即系讲紧系啲咩？土著嗰阵时咧，系个西元一千七百年嘅时候，已经有人用紧佢噶啦，用紧佢做咩？你知唔知啊？佢土著啊， 贡献俾佢哋嘅族长，族长，族长。 路易斯安那州，佢哋呢个咧，松果菊咧，其实就可以医治好多嘢嘅嗰阵时。就可以治感冒啊、咳嗽啊、喉咙痛啊、咁啊、头痛啊、皮肤外伤，咩都会用。直情系印第安人嘅万金油嚟嘅呢个松果菊。 哇！你讲到咁样啊，咁厉害 啊！佢、 啊 仲会将啲叶啊、松果菊嘅根同埋叶咧嚼，好似我哋直嚼香口胶咁样添。 嗯，哦，嚟 到医治病。咁而家我哋就冇唔需要做呢样嘢啦。当年嘅土著，即系当年人哋嘅身体同我哋又唔同啦。咁今时今日我哋梗系唔好咁做啦，就唔需要咁。但系都有好多药物。嗱，嗰啲都系经佢嚟提炼嘅，咁、所以其实佢系都好，但系就大家就听众就唔好即系攞啲叶出嚟嚼啦，系、啦。咁佢其实咧，除咗系盆栽啦、野生之外，都可以做切花嘅， 系 个花期都OK 嘅，都比较长。其实大部分嘅菊花咧，其实都系属于比较耐，即系可以摆得耐一啲嘅，你觉唔觉得？平时 都系嘅，菊花系。 襟劑嘅，所以喂係咪因為襟劑，所以佢拜祭先人嘅時候，大家都中意用菊花啊？ 呢、這個就係、是、即係襟嘅，係襟嘅。可能有啲人話會衰衰地咁就 reuse 先嘅，所以其實係擺得耐嘅咧，菊花係擺得好耐嘅。咁唔好講先人啦，我哋講自己擺屋企，而家都好中意啦。啲小菊咧，其實外國人好中意用噶，我哋示愛嘅時候都會用菊花噶，即係或者係即係當然唔係白色黃色好大啦，外國人係中意用小菊嘅細菊嘅，其實香港人開始都開始用啲細菊。 小菊咧，我成日覺得就似係嗰啲咩咧，似係路邊的野花果一隻小菊。 冇錯，冇錯、啊、但係呢個松果菊咧，就未去到嗰啲咧得手指甲咁細嘅。咁、其實佢個 size 咧都係有正正常常嘅，可能點講咧，有六 cm 啊，六 cm 咁大到咯，即係唔係好大嘅，但係就唔係話好似我哋好似手指甲嗰啲小菊咁細咯。咁係啦，咁佢係你見到佢中間嗰、那個松果菊嗰、那個。从去从果型个花心一突出嚟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种花咧，我哋插花咧，或者嚟做花束咧，系好特别嘅，大家会凸显咗中间嗰、那个花心。咁譬如比较深色啲咧，就可以容易啲配衬其他嘅花啦。你可以配衬深色嘅玫瑰啊，或者唔同嘅花都可以咯，或者话净系睇佢个花瓣啦，变咗个重心咧就去咗嗰个中花中心嗰度、哦，就唔系花瓣嗰度啦。咁盆栽都有噶。吓、 這个会唔会特别平时菊花就其实就冇咩味啦。雖然菊花就我嚟沖菊花茶，其實我覺得都幾香。咁但係佢會唔會真係有啲味道香氣咁樣嗰啲講？ 其實大部分菊花咧都會有味嘅、啊，我相信呢個都會有嘅。但佢特別冇講話特別好大陣菊花味咯、啊、但係就唔係我嚟沖茶用嘅呢、這個，咁啊唔係咩菊花都可以沖茶用嘅。但係咧佢作為一個盆栽欣賞咧係好靚嘅。另外咧，如果佢切花都 OK， 因為佢唔係弱弱的嘅菊花，佢所以都。幾 OK 嘅，佢嗰個勁都比較，即係唔會話好似小菊咁咧好幼啦，你只能夠將捆綁成為一扎咧，即係好似係喺公園嗰度咁樣，即係花園咁樣一扎咁攞嚟用，唔使嘅，可能幾支攞嚟用都好，都 OK 嘅。咁如果你盆栽嘅話咧，因為佢係原產地係北美洲啦，咁、其實佢都好犀利㗎，即係可以乾又得，凍又得，即係都可以嘅，但係。大家唔好太即係其實15至28度呢啲氣温咧，其實就絕對可以生長到，其實所以都適合香港。 係咯，咁香港都得喎，15至28度。雖然咧之前熱啦，咁但係即係今日又開始涼翻少少啦嚇。咁啊，同埋有陣時 大概24-25度，係咪咧？你報報天氣咧？ 有啦，你放心啦，天氣嘅我哋梗係會報啦。不過咧有陣時即係見到香港 office 譬如 office 環境，咁係咪又啱種呢啲叫做蟲？ 呢個啱㗎，呢個啱嘅，但係你都有。有太阳嘅，咁所以仍然都嗰句啦。如果 office 嘅话咧，就唔好摆喺嗰个厕所啊，或者系摆喺嗰个即系暗暗嘅 conference room 嘅角啦，最好摆窗边啦。其实咧，如果我成日谂咧，公司同事成日话啊，我想种下嘢咧，其实都喺个 corner 我嚟种位种花啦，即系俾个位俾佢，好似以前我哋学校即系幼稚园咁样，有个角落系我嚟种花啊， 即系专系我嚟就做园艺嘅嗰个区域。 系啦，咁啊呢个盆栽唔可以积水嘅，但系重点咧就系因为佢啲松果菊系唔可以即系积太多水，所以其实对盆咧系有啲要求嘅，就唔好用胶盆啦，大家。如果你真系、 哦、 即系买翻嚟嘅时候会胶盆啦，系咪？咁、咪最好就 换咗佢咯，系咪？ 瓦盆啊，嗰啲屎沙盆啊，咁样。 系咯， 定时咧施肥。 施肥哦，咁你锡个盆栽，咁都会揾啲靓嘅盆俾佢，等佢种到肥肥白白咁样，又襟剂噶嘛，系咪？咁大家可以试一试松果菊啦，啊，好多唔同鲜艳嘅颜色嘅。今日朝头早唔该晒阿伦，下星期再见，拜拜。唔该晒安安啊，同我哋讲咗呢个叫松果菊啊，朝头早咯，一齐 Yahoo Mountain New Boys， 星期五嘅早上，希望各位听众都一样精精神神。 看人路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混淆世情。加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从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野。

开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事， 我是 Lisi Lai 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啦，咁啊都要咧就系确保一个即系社交距离啊，即系五六日嘅时候，大家可能咧个心情容易松懈啊， 系啊，都中意外出噶啦，同埋而家啲人 系啊，同埋咧啊，真系唔知道，即系直播室入边有白云露小白啦，同埋芭比都翻咗嚟啦，系咪先？咁啊，而家咧即系都越嚟越近中秋啦。 嗯， 我细个咧就中意除咗系中秋节嘅时候咧，喺正日啊，中秋正日咧会去玩啊，玩灯笼又好，或者系赏月咩都好啦吓。咁啊，除咗嗰日之外咧。其实之前呢如果已经是有灯笼的、 嗯、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没那些是没什么那些即是电那些呢是啦小时候 其实不要玩那些啦我觉得好 重。是啊其实是啊特别有音乐那些啊。 我即是由小到大来讲自己都不是挺喜欢那些有音乐那些胶灯笼的。 听到我猛啊那些音乐、嗯、即是你没有音乐都算啊。你做什么整音乐啫个喇叭啲声又唔系靓喎， 系啊， 啲歌又 好快就会步向冇电，然之后走音嘅情况。 系啊，跟住咧，同埋即系大家叫做聚下嘅时候咧，都想静下倾下偈嘛。我嗰个咧，滴滴滴滴滴滴滴咁样，我就啊， 你都玩得几次？ 嗰种衰嘅声，所以咧，我觉得有阵时真系静静地咁样过，即系真系要倾偈咯。 节 日嘅时候唔系净系听滴滴滴咁嘅声噶嘛。 咁你细个个中秋节重点？咁系摆喺边度咧？ 个重点咧，其实中秋节前一个星期咧、 嗯， 即系譬如我哋下个星期中秋节啦，即系其实我已经咧，如果系我细个嘅话，由今晚开始咧，只要天气好啊，我就已经一早会买定嗰、那个灯笼。咁细个嗰啲灯笼咧，我真系中意嗰啲自制嗰啲咧，即 系自己整啊。 是街啲人自己整嗰啲， 风琴式嗰啲啊，系 咪 啊？因为我细个都好中意嗰啲噶， 风琴式嘅又中意，或者系嗰啲有十二生肖样式嘅。都一樣中意，即係譬如有啲可能整一隻馬飛馬， 嗯、 有啲可能整一隻兔仔， 但係都係紙做的， 都係紙做嘅，係、 嗯、 啦，即係其實真係個火吹咁成個燒著嗰啲咧。 我都有一年試過發生過呢啲，係 啦，即係有啲顏色嘅玻璃紙嗰啲咁黐喺度嗰啲，咁嗰啲其實我都中意。喂，今年咧，我睇翻報紙咧。今年嗰一隻嘅燈籠嘅銷情幾好喎、 啊，係啊， 係啊，因為即係問翻啦，咁有好多即係街坊都話係，因為餓咗好耐啊，即係餓咗冇出街好耐啊，哇！藉住呢一個中秋節咧，就可能咁多年以嚟中秋節大家都已經多咗咧，就係賣下月餅啊，如果一種消費嘅形式去到過呢個中秋節，今年咧大家真係少咗出街玩。又成日保持社交距離嘅關係咧，悶啊！咁大家又留翻喺香港嘛，所以今年嗰個銷情咧好咗喎、啊，嗰啲嘅燈籠、啊。 同埋我諗月餅嘅銷情都唔差，因為你見到坊間咧，雖然咧某啲嘅月餅即係平時慣性大家都中意排長龍買嗰啲品牌咧、 嗯， 明顯係有少少價格嘅上調嘅。 哦，係啊， 係啊，咁但係你仍然見到有好多人都係爭住話買啊訂啊咁樣咯。 哦，你自己有冇入貨啊？月餅 我有啊，其實唔係我自己嘅，我先生大半個月前已經問我使唔使買㗎啦咁。咁、於是就成家人就諗起係喎買月餅啊嘛，一齊買曬咯有一日。咁我媽咪咧。哦亦都即系同佢一齐画晒啲数量啊，要边个边个边个咁样，因为都会几多系送俾人食嘅， 系啊， 系啊，咁、哦、所以就一次过已经买晒，所以我已经食紧月饼啦喺屋企。 系啊，我仲未食啊，因为我每一年嗰个方向都系唔知点解屋企硬系有几张嗰啲月饼券， 嗯、 即系等换咯。 会唔会唔记得换噶？ 唔会嘅，都会换嘅。咁但系今年咧有少少想试，之前阿朱海婷 Heidi 咧。佢喺我的香港時代介紹咗幾款月餅嘛， 嗯、 反而佢嗰啲我都有啲想試。 咁、你就要去快啲試下啦。 係啊。 神光第一線，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 啦，星期五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又 有靓靓嘅 Sammy 啊， 喂， 要抢集啊， 喂，有啲字咧，其实可能难写，但你都要学噶，例如嗰个丑字啊。靚靚 好，同大家讲下封路先。 好啊。 咁长沙环发祥街较早前嘅水管急修咧，就已经完成咗啦。咁啊，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啦，近住嘉利鸿基货仓一段咧，全线就已经解封。咁不过咧，仲有一单封路咧，都仲系封紧嘅，喺深水埗，就系钦州街西有水管紧急维修啦。钦州街西去青山道方向，近住南昌社区中心咧，对开中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都还好嘅，咁啊，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电话机楼，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另外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嘅路面就有一个，咁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咁交通方面都算系唔系太差啦， 系 咪？虽然都开始有少少嘅龙尾啦，听到咁都只系7:12啫吓，咁希望大家都驾驶人士。越忍讓咧，其實就越快脆 的。係啊，真係要有耐性嘅，有時。 冇錯啦 ，Sammy，、哎、有冇乜？你想講咩啊？ 啊冇啊！我想借呢個大氣電波啊！我想講話咧，大家食完嗰啲月餅盒記得回收啊！ 哦，係啊，你真係一個環保人，幾好呢方面我欣賞你 嘅。都回收嘅，同埋咧都係嗰句啦，多啲同隔離屋。嗰啲關心一下獨居長者，同佢哋分享一下， 係會放心放心放心， 多啲留意一下啲社區咧，睇下有冇啲機構咧，佢哋會接收一啲月餅，可能因為可能我哋大家都食唔曬，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買好多月餅，可能分俾其他人都會更加開心咯。 係，記住如果分俾其他人咧。是个节日之前分 享。是啦是啦。 不要想着中秋节完了会食剩了。 没错。 那食剩了那些就迟点可以跟大家讲。食剩了那些月饼呢就可以用来煮餸的。 煮什么 是啊自己就是你拆了个月饼去。即是入面那些譬如。 蛋黄还蛋黄莲蓉还莲蓉。 那莲蓉可以做其他东西。 完全想不到煮什么啊可不可以开讲。 迟点就可以话到给你听。 好啊我们期待你的分享。 继续留意着晨光第一线啦李 Sammy。 你真是一。 拜拜啦。 拜。 好，今日天气方面啊，有阿欧喺出边话早晨啊，欧 系早晨，小华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小 华，系你好啊，天气点先？ 天气梗系好啦，讲到 Happy Friday， 今日咧有少少秋风送爽，不过咧即系呢个又可以讲翻天文台话，星期五早上咧天气会清凉噶嘛，咁又唔系，又唔清凉， 未去到清凉，只系少少凉啫。 其实朝头早五点几嘅时间咧，佢都系 真系清嘅， 系啦。天文台嗰个显示屏咧个天气报告都话系早上稍凉嘅，系啦。不过可能而家都7:03啦，咁啊嗰个稍凉都即系。退咗色啦， 可能4:00 O 唔 OK 咧？你今朝有冇出去放狗噶嘛？ 系 嘛？ 系啊， 系咯。咁嗰阵时凉唔凉咧？ 嗰阵时系凉。 系咯， 四点几 太阳未出嚟嗰阵时嘛？ 你冇越褪越早，褪到三点啊，褪到两 点 咁样。 仲有你知唔知？我4:00-5:00放狗咧。我見到有人放狗啊！除咗我知道係 好嘢喎，同類人喎、 啊。大家有個盤啦，咁啊呢啲如果喺叫做即。场上边咧，我哋呢啲叫神型人咧，即系早上会活跃嘅人咧，就系、是、神型人啦。有啲咧就成日要工作到通宵达旦嗰啲咧，叫夜猫族啊吓。咁我哋神型人咧可以感受一下啊，朝头早咧清新嘅空气咁样，仲有咧阳光都出现咗啦。望向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系相当高嘅，咁样全部嘢都睇得到啦。咁啊，背靠嘅狮子山咧，成只狮子咧都趌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如果路面上边啊，都多咗好多朋友仔咧跑步啊，做运动啊咁样。咁啊，有啲都继续坚持住戴口罩嘅。咁啊，即系要俾佢叻佢哋啦呢一样嘢。 系啊，防疫方面啊，大家千祈唔好松懈啊吓。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啦吓。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唔该晒欧，咁啊，转头咧就今朝 sport 到你又同佢倾下啦。咁啊，天气方面啦，咁啊，详尽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如果你出面跑步，可能要快啲跑翻屋企啦吓。咁稍后局部地区，真系要跑快两步添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 啊， 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0度嘅，吹和缓嘅东北风。咁稍后转吹东风嘅，咁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骤雨都系增多啊噶。咁啊，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头先阿 O 咧都讲咗啦。咁啊，见到港岛嗰边能见度都几高嘛，系咪？咁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见到咧，都系低水平嚟嘅。今天早上咧，既然我哋空气好啊，即系证明我哋而家 呼吸的每一啖空气都是干净的。 冇错。 咁啊，环保方面似乎今朝的指数都几高、 啊。系啊，希望咧，即系阵间大家咧听到的呢一个话题咧，都可以好好响应一下。因为我哋如果每人能够出一分力的话咧、我相信对于阵间所讲的源头减废咧，都是很有帮助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今朝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啲环保的议题，请来绿色和平的阿纯。咁、我真的问下阿纯先，我记得垃圾征费其实好像都讲了好多年的了，但是进一步的计划或者是行动又似乎迟迟都未落实。 咁係啱啱過去嘅六月啦，立法會嘅垃圾徵費條例草案委員會終止咗繼續審議條例草案，就意味住咧垃圾徵費就隨住本屆立法會任期原定嘅日期咧就一齊完結嘅。但係因為咁啱咧，而家立法會就即將再次復會，令到拖延咗十五年嘅垃圾徵費計劃咧就有重生嘅機會。咁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好嘅時機啦。 咁你覺得其實政府最緊要第一步係做啲乜嘢先呢？ 政府更加應該係把握餘下嘅任期，咁就積極完善減廢嘅配套，包括改善回收系統啦，同埋推動源頭減廢嘅政策嘅。咁樣咧就唔單止可以免去咗下屆政府官員重新上任之後繼續推行前期政策嘅不確定因素，更加係本屆政府應對垃圾圍城力挽狂澜的最后机会来的。当下政府可以即刻做的呢，就是将垃圾征费列为首要落实的环保政策，促使立法会尽快重启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条例草案的审议程序。他们呢就应该清楚说明在立法会复活之后啦，推行垃圾征费议案的具体程序，等公众明白垃圾征费的进程。我哋希望政府就唔係淨係將個責任就交俾立法會，或者議員唔肯啊，或者市民啊反對聲音大啊，而佢哋咧就應該展示出更大嘅承擔嘅，就應該積極游說立法會議員同埋協調佢哋政府內部，包括係食環署啊、環保署啊、環保局咁樣，咁就可以認真考慮吸納公眾同埋議員對草案提出嘅建議。包括是回收配套和執法人手不足的问题，令到这个拖延了十五年那么久的垃圾征费就有望在明年落实执行的。 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呢都是我们期望政府可以做到的一些行动。但是在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前，作为市民的我们又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其实呢，我们就应该一起去支持政府呢就继续推行那些周边的减费配套的。因为现在有比较大的声音呢就是说啊，垃圾征费他们就配套都未做好，那我想回收那怎么办啊，又或者我想抌住啲垃圾那怎么办啊。那其实呢到最后都是回去政府度怎样可以推行多些配套，那就等市民去支持。那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呢就是讲緊回收啦，大家都会讲哦，我对现在政府的回收制度冇好信心、其实呢在回收方面呢政府都已经有一些试行计划做紧的，就是一个叫做中央收胶的计划啦。中央收胶呢就是跟普通在街边的回收桶不同，它就是会将回收它就是会在特定那三区，就是现在试行的观塘啦、沙田和东区，就会入去住宅的大厦或者是整个屋苑，就摆一个专属的回收的桶。这些试点的回收桶呢就是由环保署就直接去协调的，那就变成由回收去到真的是不是真的回收了呢，他们是整个回收系统都会监察住啦，而且都要有一个数字，定期要将数字公布出来的。所以这件事就很重要了，大家都会觉得啊，等原来他不知道去哪边，但是如果呢他们真的可以keep track 住那个的数字的，并且定期公布，那就一定会更加有效地提升市民对于政府回收系统的信心。这样东西就好像好好这样啦，但是现在就只是刚才所说的三区推行，所以我们相信呢，还有都鼓励政府就应该尽快将这个中央收胶由现在的三区就扩展至全港十八区的。 其实呢感觉上呢香港人呢回收的这个推行呢都还可以的，即起码你譬如可能在屋苑啊或者在商场啊等等的地方呢都会见到有些回收桶的等等啦。香港人都会 習慣上，如果咧係見到呢啲回收桶咧，都唔會話抌去垃圾桶嘅，就將一啲可以回收嘅物品咧都擺喺回收桶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可能咧，大家對於回收咗，即係擺咗回收桶之後嘅處理，甚至乎最終咧變成咗啲乜嘢嘅製成品啊，或者係去咗邊度咧，都存有一啲疑問喎，阿順。 是啊，咁所以呢就啱啱提到嘅中央收家呢就应该係可以解决到呢个嘅信心嘅问题啦，因为就係话由佢由个桶度啦去到最后嗰个处理方法呢，喺呢个中央收家系统度呢，咁就政府就应该係会指定咗一个可信同埋佢哋真係会有晒条例嘅一个承办商，就係、是、一个回收嘅承办商。咁佢哋呢就应该係会有自己嘅回收设备嘅。咁又变咗係由收啦去到物流啦去到真係係咪回收得到去到回收厂度呢，咁就係由单一嘅承办商呢就承办晒成条嘅作业链嘅。咁并且呢政府就係要求咗佢要将个数字係公布返嘅。咁就变咗成个程序係清晰啦，而且又有个成效定期公布嘅话，咁就对于挽回市民嘅信心咧，就应该系非常之关键嘅。 嗯，都系嘅，即系有时要知道咗之后嘅用途或者佢嘅出处，然之后先至会更加有动力去执行呢一样嘢噶嘛。 系啊，冇错。咁呢、這个就系、是、回收嗰方面啦。咁另一方面咧，都系喺减费嘅配套咧，政府其实都仍然系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头先就讲回收啦。咁但系我哋都知道，随住中国大陆减少进口回收嘅物资，同埋我哋回收成效咧，就成日都有好多嘅挑战。咁、所以回收咧，其实咧就唔系治本良方嚟嘅、最紧要都系源头减费。咁喺睇翻国际间啦，就早已经推出唔少生产源头减费嘅方案，防止即弃塑胶嘅问题恶化嘅。譬如台北喺今年起咧，佢哋嘅餐饮业咧就唔会提供胶饮桶啦。咁甚至喺2030年咧就会全面禁用胶饮桶添嘅。咁欧盟咧亦都通过咗喺出年2021年就会禁用10项嘅即弃塑胶产品，包括系餐具啊、饮管啊、棉花棒啊等等。咁所以可以见到咧，法例上面禁止呢啲使用时间好短，但系又回收价值低，而且对环境伤害极大嘅即弃塑胶咧，就系全球嘅趋势嚟嘅，亦都系治本之道。咁其实政府咧就已经系开咗个头噶啦。咁佢哋喺旧年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出咗要同零售业界，包括系超市啊等等，咁就商讨一啲减用塑胶包装嘅方法。而且佢哋系有个计划推出嚟嘅，咁就谂住有呢啲目标可以公布。咁但系咧就指纹楼梯响，咁就旧年公布完之后咧，而家仲迟迟都未有实际嘅内容啦，亦都未有一个目标喺度嘅。咁所以我哋都觉得政府其实喺呢方面咧可以加快脚步啦，就公布计划实质嘅内容，同埋定下一啲可见嘅目标嘅。咁除咗系包装就一大问题，另一方面咧，疫情底下大家都会见到噶啦，即弃餐具咧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啦。我哋系啊，咁政府咧其实喺2年前都已经系推展咗一个嘅研究计划，就系睇下点样可以禁用，咁就效法台湾嗰边咁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啊，最少咧就要1年半。咁所以我哋都非常之希望，尤其系疫情未明朗啦，即系污染嗰个程度咧就越嚟越严峻底下咧，佢哋都可以唔系净系研究固资源要加快，但系下一步咧，我哋都希望佢系要可以跟住去展开嘅。咁所以喺呢两减费嘅方面咧，都应该系立即行动啦。咁尤其系垃圾征费就未知数嚟嘅，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行快啲，咁就解决呢个垃圾围城嘅燃眉之急咯。 嗱，咁我头先听蔡淳讲咁耐啦，呢、這个计划都推咗咁多年咧，都仲未落实到啊。作为市民嘅我哋咧，我相信只能够咧就系从自己咧身上嘅一啲行动啦做起，例如系多啲去用自己嘅一啲餐盒啊、餐具啦，咁啊希望减少一啲塑胶嘅垃圾啦，同埋最紧要真系啊自己做起自己嘅源头减费咯。咁啊，如果可以回收嘅物品，记得都攞去回收，希望咁样咧都可以为我哋嘅环保出一份力啊。 系啊，冇错。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阿顺，我哋下次再倾过啊，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 谁在某天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露，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跋涉，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又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与抱憾终未曾。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吗？搞不清这半半真假，却已经开花。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组合啊，叫做 Special， 咁啊一首嘅歌曲啊，深夜告别练习嘅，咁啊再睇下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今日稍后局部地区咧，嘣嘣有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去到30度噶，咁啊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稍后亦都会转吹呢一个嘅东风啦。展望啊，周末期间风势就颇大嘅，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开头嘅时候骤雨咧仲会增多添噶，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嘅，咁系时候要听7:30的新闻简报噶啦，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沥源村荣瑞楼五楼一个单位昨天下午发生三级火，单位内一名37岁男子死亡，两男三女吸入浓烟不惜送院，300人要疏散。消防说相信火警有可疑，警方说死者有抑郁和躁狂症，事发前曾经和家人争执，死因有待法医解剖确认。火警期间，起火单位对面的一名女住客爬出窗外，坐在晾衫架，用毛巾掩住口鼻等待救援，地面消防员不断向她射水，其后将她救入屋内。警方将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修订为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形容警队采用客观、开放、一视同仁的服务平台，界定传媒代表为传媒在行动中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可以进入封锁区内采访，一如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钟丽琪。你想知道我怎样去保卫家庭呢？就要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 详情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 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阿都考一下你啊，大厦电力装置检查要隔几耐做一次呢？ 考唔到我嘅涉，一般住宅或者商业大厦嘅公用固定电力装置要每五年最少接受一次检查测试同埋领取证明书。 唔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六点到九点。 Hello， 阿涉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早晨。慢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咧，时间嚟到7:38啊！今朝 spot 到你，咁啊有白元浩、小白仲有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啊， 出事啊，阿 O， 系啊，又系一日都真系唔想日日都讲伊巴谦莫域啊！ 系、 哎，一嚟今朝 spot 到你，连续讲咗几日都系啊！ 咪谂住今日讲就哇，佢又咩又唔知几劲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唉、哎，今次做乜嘢啊？麦巴比又系咁，佢又系咁，嗰啲好波之人都系好易中招、 啊，人红嘅是非。都话吓，唔知关唔关事 ？AC 米兰嘅前锋啦，咁啊，伊巴谦莫域咧喺今年啊3月帮意大利咧医院筹款嘅时候咧，曾经喺 IG 拍片咧提到会向咧呢个新冠肺炎病毒咧，直情用报仇呢个字啊，咁当然系用复仇者联盟嗰个报仇啦，大家又唔需要谂得咁过分嘅，咁啊仲话咧，如果病毒啊冇嚟揾自己嘅话咧，我会去揾佢。哎呀，后生仔唔好。讲过头说话，但系你人到咗咁大嘅年纪，你都真系收下把口啦。有啲嘢唔讲得噶嘛， 好嘅唔靓， 系啊， 丑嘅靓。 有冇掂住条木去讲啊？同埋讲嘅时候， 佢揽住棵树先得。 系啦，真系。哎呀，不过咧，事隔半年啦吓，咁啊，红黑军团即系 AC 米兰啦，就有后卫确诊啦。咁啊，事隔一日之后咧，AC 米兰咧再喺官网嗰度宣布啊，连呢位38岁嘅瑞典前锋咧，病毒测试入边咧都系过唔。到咁、样咁啊， 阳性反应 啊，点算咧？伊巴咁健壮嘅体格，仲要之前两场意甲咧都有入波， 系啊， 都确诊， 即系大家都睇到、今年 AC 米兰都应该喺伊巴嘅英明领导底下，创、出一番好成绩， 系 啊， 今年我好想睇噶，原先嗱、你早几又有叫做 C 朗啦， 等两个星期咯，两个星期之后你咪可以继续睇咯， 系啊，咁希望佢会好翻啦，同埋隔离完毕之后就会痊愈啦， 同埋我最担心嘅唔单止咧，净系即系伊巴自己。一个咁佢成队 AC 米兰 系 咁点啊？ 系啊， 成队波嗰度 系啊，咁可能咧将譬如往后落嚟 AC 米兰嘅对赛咧就要滞后少少啦，即系将所有无论系 AC 作客或者 AC 主场嘅球赛咧都要褪后啲，咁佢进行咯，咁啊冇计啊，疫情大家都唔想互相惹到大家。不过欧洲方面咧个疫情咧又相对严重翻， 反复啊，好反复啊。 系啦，咁所以咧，有機會大家唔好以為，喂，今個禮拜仲有得睇英超啊、意甲啊、德甲啊、荷甲啊、法甲啊、瑞典超啊咁樣。咁、但可能下個禮拜突然間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咁滯後都有咁嘅可能嘅。咁所以咧，球迷們咧都係珍惜當下啦，睇到一場啊，睇一場咁啊、感覺上就覺得最正。 係啊，港超、中超、日職聯咯，係咪？ 仲有呢啲睇嘅，咁啊，亞洲嘅情況相對穩定啲 ，touch wood。 系，唉，唔好讲啦呢啲， 真 嗰只病真系。 系啊，喂，即系希望快啲踢走病菌啦。咁啊，想转个角度咧，讲埋咧，即系法国网球公开赛，其实咧法网咧都喺原定今年五月嘅下旬进行嘅，原先系，咁但系咧就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去到咧9月27号重开啦。咁啊，嚟紧就会有得开打啦。咁啊，同大家咧即刻温习下咧。法网啊，几时开波先？咁啊，9月27号啊，开波啦。咁啊，法网咧有冇入场观众啊？问好。咁、那个答案咧就系、是、经过咧法国网球协会同埋法国政府咧协商之后咧，容许每场比赛咧俾1000名嘅球迷咧入去呢个赛区嗰度咧去观赛嘅。不过咧，巴黎嘅警方同埋卫生部门咧将会按照每日嘅疫情变化咧作出调整嘅。咁啊，睇下呢八位球手咧吸唔吸引到你嘅眼球啦。咁啊，八位种子。球手包括咧就系、是、世界排名第一嘅祖高域啦，咁啊拿度有得玩啦，之前嘅奥地利新贵啊迪安有得玩啦，跟住梅韦迪夫啦，俄罗斯嘅球手有得玩啦，跟住去到第六种子咧已经去到咧薛斯帕斯噶啦，希腊嘅球手啊，咁啊转个角度讲女单啦，咁啊女单方面咧就有咧哈雷普啦，罗马尼亚嘅女球手啦，咁啊仲有咧呢、這个啊吓比利斯高娃啦，就是、捷克嘅球手，呢啲都系比较大名啲嘅。咁啊莎莲娜都喺度嘅，咁啊大家又喜欢睇法网啊，喺红土上场上边决战嘅球迷咧，就迟啲又有一场咧龙争虎斗。 系啊，香港网球比赛又 cancel 啦，系咪？即系、疫情关系，咁都冇办法啦。喂、既然你讲开嗰啲即系排名咧，其实即系今年欧洲足协亦都公布。咗咧，即系年度最佳嘅最后三强啦，系、啊，咁啊，曼城中场奇云迪布尼， 系 啊，仲有咧就系拜仁慕尼克噶，咁啊，两位嘅朋友，哇，拜仁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嘅司机啦， 利 云夫司机， 利云入波司机， 系啦，另外嗰个咧纽亚， 系。 系啦，咁啊，都系几好嘅，都系意料之内。不过意料之外嘅，反而咧系见到即系 C 朗美斯嘅名字都唔入三甲。 都明白嘅，你谂下，即系喺欧联个世界啊。即係佢哋都未必帶領球隊入到去叫做決賽，咁再加上就係美斯特別啦，邊度有面啦？你諗下，即係俾拜仁怒炒咁樣，好似作為球隊嘅主力咧，乜都做唔到咁樣，有一種無力感喺度出現咗啊！咁啊，睇下即係巴塞方面咧，有冇機會憑住另一位啊嘅球星啊嚇嘅離開咧，簽啲更加新進嘅球星。 不過蘇亞雷斯都好慘， 係啦，咁啊蘇亞雷斯咧人球咁樣。咁啊，免費咧就轉投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啦。 梗煙啊！ 系啦，咁啊签约两年，咁啊巴塞咧只会根据咧马体会今季嘅成绩咧收取咧600万欧元嘅浮动转会费嘅啫。咁啊，喂，600万欧元对于阿苏嚟讲咧就真系少嘅， 系 俾少咗。 其实佢值得拥有更加多。 系啊，咁啊讲下苏亚雷斯除咗咬人之外嘅丰功伟绩俾大家听下啦。咁啊，佢最经典当然系咬人啦。咁但系咧，其实苏亚雷斯咧2014年加盟咧巴塞隆拿咧，为到球队射入198球嘅，其实都唔少嘅。成为巴塞咧历史上边入波第三多嘅球员， 哇，其实真系好犀利。 系啊，但系咧新帅咧朗奴高文咧就明言咧就唔会用阿苏啦。咁早前咧就盛传意甲嘅祖云达斯咧想签呢个苏亚雷斯。 其实我反而想睇，如果佢去做做去 祖 云达斯咧， 系啊， 祖记，我觉得仲好睇，即系 C 朗拍佢、啊。 但你知唔知点解佢去唔到祖云达斯噶？ 点解？ 因为其实咧，佢申请意大利护照咧，喺嗰个语言 B 级考试入面咧，佢出猫啊！ 系啊， 你又点估到堂堂一个入波咁多嘅球星 考试， 你 考试出猫， 你就唔好出猫啦！你得就得，唔得啊恶补啦！足球啊咁难踢，你都识踢啦！入波咁难，你都入到198球啦！ 系啦， 一个区区嘅语文测试。 又會難到你咩？結果就係因為佢出貓咧，咁失敗而回啦，最終就轉投馬體會，所以話咧呢個世界事出必有因， 係啊， 有人成功轉會，有人咧被動式啊俾球會轉會都有原因嘅， 即係同巴塞對戰嘅時候，即係百般滋味在心頭。 咁蘇亞雷斯絕對係一個僥倖嚟啦，即係成也蘇亞雷斯，敗也蘇亞雷斯嘅，常常都咁啊，我。几觉得呢位球员几有趣，你讲到好欣赏佢，我未至于，但我觉得苏亚雷斯系一位几有趣、好有性格嘅球员嚟嘅，咁样 都系啊。喂，寻日夜晚咧见到英格兰联赛杯咧都有几多嘅战报啊，咁啊利物浦啊7-2大胜咗林肯城啦，曼城啊2-1咁啊险胜搬尼茅夫嘅，咁啊见到好多都意料之中咧系会胜利嘅，咁啊除咗讲紧英格兰方面嘅战绩之外啦，咁啊欧洲超级杯，拜仁慕尼黑咁啊，法定时间之内亦都赢，同西维尔打成平手嘅。咁啊，加时嘅时候咧，咁啊有查维马天尼斯咧就补射得手啦，结果2-1咧就登上欧洲嘅最高峰。 王者拜仁啊，吓实至名归咁啊，恭喜拜仁嘅球迷啦！ 大丈夫だから簡単や言えないけど、ほら力を抜いて。君だけが歩ける砂利道の先で笑い合えたなら簡単やいかないけどその涙忘れないで太陽はそっと微笑むはずさ 咧，其实都几好听嘅。呢一位嘅日本嘅男演员，加上咧就系歌手菅田将晖啦。咁啊，今次就同另外一位佢嘅前辈，同样事务所嘅前辈叫中村伦也。咁啊，叫做 Thank you。神明大人即系日文啊，生桥卡米萨玛吓咁啊，都系一只咧喺疫情为大家打气嘅歌曲，其实有意思嘅。佢点解都疫情仲要多谢个天呢咁样、因为希望咧大家都唔好忘记，其实呢个系一个挑战，一个难关，好似一个磨练咁样。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就系活得更加好啊吓。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1啊 ，Barbie 国际新视野、哦， 冇错啊！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就做妈妈呢一个角色咧，到底系点样嘅咧？嗱，好多女性咧就职业女性，好似我咁样咧，都会全职做嘢，但系咧都会兼职住要照顾埋自己嘅小朋友啦。特别系我成日都同你讲，依家晚晚翻去做功课，做到好嘢啦。 系啊， 咁啊，好多时都要兼顾住 功课噶啦，好心。 我谂而家天底下都冇乜边间系好少。 有啊，都有啲主打小功课 噶，系啊， 系啊，我睇到流晒口水啊嗰啲。 哎，不过唔谂啦，我都好中意而家女女嗰间学校嘅，我相信咧能够培养到一啲好嘅小朋友出嚟咧，咁啊都需要一啲刻苦嘅过程嘅。 系， 咁啊嗱，今朝讲嘅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两个妈妈，不过佢哋咧对于做妈妈嘅定义同埋角色咧都非常之唔一样。嗱，先讲呢一位咧，我觉得真系好伟大，好伟大嘅。嗱，我记得我自己嗰阵时唐女女咧，都系即系都几惊险。有好多嘅身体状况啦，伴随住要去驮呢个小朋友啦，亦都驮得都几辛苦嘅。 哦，系啊， 系啊，所以我自己都好同意呢一个妈妈咧嘅嗰个选择，其实就真系叫揾命搏啊。你有冇听过你譬如屋企有啲长辈话，其实生仔真系揾命搏噶咁样咧？ 我都有。 但系你有冇谂过点搏法咧？ 我冇啊，所以你嘅答得好轻松。我有听过，但系冇。好細啄嗰個字嘅後面，即係都會覺得，哦，係好辛苦啊，係啊，辛苦曬。辛苦晒啦咁样咯， 我咧嗰阵时，因为自己亲身经历咧，就系、是当其时自己系有一个瘤喺个子宫入边，咁、所以咧就同个 B B 系共存嘅，咁、所以一开头嘅时候咧，一发现自己有咗 B B 咧，系一来咧喜悦啦，但系随之而来咧已经系惊噶啦，因为个医生已经同我讲定啦，你预咗系你唔系你，即系系你就系你啦，唔系就冇办法噶啦咁，因为你随时唔知道边样威胁边个先啊，即系。其实都危险噶嘛，尤其是你初初陀嘅初期，其实 咁危险嘅原来嗰 阵时，系啊，咁所以同埋咧就造成咗，其实成日咧都好肚痛，因为其实你都知道，如果有呢啲肿瘤啊嘅嘢咧，都会比较辛苦啲噶嘛，嗰段时间，咁所以就真系陀足佢咁耐咧，就真系要成日都要休息啦，同埋成日都会好唔舒服嘅，甚至乎系成日都可能要进出医院，因为咧就惊住有啲咩特别嘅状况，又或者系真系好唔舒服啦，试过有几次咁样，咁啊我都好明白。即系做妈妈，如果你话顾之然就咁陀，都已经够晒辛苦啦。 系啊， 如果好似我咁遇到呢啲咁麻烦嘅状况咧，就更加难搞啦。咁，咁不过都好庆幸，就系最屘都平安出咗世啦。如果身体状况亦都冇事啦。咁，咁点解突然之间会咁讲咧？因为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嘅国际新视野咧，呢、這、一个妈妈咧一样系非常非常之伟大啊。佢系嚟自美国嘅一个叫做 Trisha Taylor 嘅妈妈嚟嘅。咁佢咧。本身咧係一位侏儒嚟嘅，嗱咁佢只係得身高咧係80几cm 嘅啫，咁但係咧佢全身咧，如果大家都諗到侏儒嘅身高啦，可能係手腳啊、腰骨啊各部分咧，其實都會比正常人咧係短一啲嘅噃， 矮少啲。 係啦，咁我哋咧要幻想一下，當一個孕婦真係懷孕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個肚有相對嘅重量啦，咁佢成個身體嘅入邊嗰啲器官啊，同埋個 B B 嘅長大咧。都令到佢嗰啲嘅骨咧，其实系好难负荷嘅。咁个医生其实已经喺佢怀孕初期嘅时候同佢讲啦，佢话好大机会咧，其实如果你坚持要生呢一个小朋友嘅话咧，其实可能会令到你自己全身咧都会有骨折嘅。 哇！ 系啊，因为佢承受唔到嗰个重量同埋嗰啲器官嘅压迫啊等等嘅。咁于是乎咧，其实佢都有考慮過到底點處理嘅，咁但係佢亦都做咗一個好堅強嘅決定啦，亦都好愛惜自己嘅肚入邊嗰個小生命啦，佢就決定無論如何咧係堅持。 要繼續懷孕嘅過程嘅、 嗯，繼續駝住佢 啦，繼續駝，睇下見步行步啦咁樣。咁、哦、結果咧，佢嘅勇敢啦，亦都係換嚟咗好好嘅一個回報啦，哦、就係佢真係生咗個好健康嘅小男孩出嚟嘅。咁啊，講翻呢一件事出嚟嘅時候咧，咁啊覺得佢一家人都好幸福。咁但係咧就呢個報道咧，點解會突然之間出嚟咧？就係、是、因為咧，佢都想鼓勵翻其他一啲非一般嘅夫婦， 嗯、 即係佢先生就係普通冇病冇痛冇任何症狀啦。咁啊，同佢一齊生嘅時候咧，所經歷咗嘅呢一啲風險，咁、 嗯、 佢都好想話翻俾大家聽啊。其實咧有一個新嘅生命咧係得來不易嘅，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去生到一個小朋友。嗯、就想叫大家真係珍惜生命啦。同埋，如果你真係有啲咩懷孕，而你可能又有啲其他嘅毛病伴隨住你，或者你有好多其他嘅原因而令到你可能有機會要考慮終止懷孕嘅咧，你都要三思諗清楚啲先咯、嗯。 身心都負擔好大嘅， 係啊，其實都好辛苦，我都覺得，因為其實駝住個小朋友咧，可能女士如果駝過 B B 就會明白啦。你同佢會有個感應噶嘛，即係譬如佢喐一喐啊，或者係即係去到後期可能會踢你啊咁樣。 真係感覺到㗎？ 哦，係啊，我個女踢到好大力添啊。 係啊， 嗰陣時試過 會唔會踢到痛㗎？ 啊，會啊， 會㗎。 佢嗰陣時試過去照超聲波嘅時候咧，一腳踢起咗人哋嘅超聲波機啊。 唔係嘛？ 係啊，跟住個醫生話：哇！你咁大力嘅，成只鸡吓出嚟，踢起咗人哋个机，踢走咗。跟住佢就哇，系好犀利。 佢而家跑步有冇特别快 啊？都真系几快，同埋佢而家都系好大力噶。 系啊， 系啊。咁所以真系都唔到你唔信啦。有时啲嘢。咁另外咧，仲有一单新闻咧，亦都系讲下一个爸爸同埋一个妈妈角色嘅分享。 嗯。 嗱，头先讲咗个妈妈咧，就好伟大啦，愿意咧去爱佢自己嘅小生命，同埋咧要坚持将佢个 B B 诞下啦。咁另外呢亦都係美國呢個地方呢，就有一位嘅大法官呢，佢叫做 Roof 啊。咁佢就突然之間呢，佢係本身已經咁講啦，佢係一個好推崇呢男女平等嘅人嚟嘅。 好啊，咁樣 有冇發現呢，通常啲學校如果小朋友遇到啲咩事呢，打俾爹哋先打俾媽咪先呢？ 哦，打俾阿媽先。 係咪呢？ 哦，你咁講我覺得咦係個關鍵。啊！幼稚园好少打俾我 嘅，咁我想问下啦，作为爸爸嘅白元浩，会唔会其实都想老师不如多啲打俾我啦？ 我会啊，其实我心入边有个疑问噶， 你个疑问系咩咧？ 打俾我啫， 你唔问老师？ 咁佢打我俾我太太。 唔系啊，咁你成日都带个仔翻学交功课噶嘛？ 系啊， 你做乜唔打俾我？ 唔系我谂住 可能会有误会。 咦喂，呢、這个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原因啊？ 都有机会嘅。不过咧，嗱，今次就唔系想同大家分析背后嘅原因啊，反而就系咧呢一位啊法官太太阿 Roof 咧，就觉得啦，吓点解次次咧都要打电话嚟俾我咧？即系尤其是系讲个女女喺学校可能有啲行为问题啊，惹咗事嘅时候咧，都系打俾妈咪。咁但系妈咪咧就话啦，其实我同我先生嘅工作咧都一样咁忙嘅啫，可唔可以公平啲啊？唔好净系打俾阿妈。喂，打俾阿爸都得嘅啫，咁 其实我都欢迎佢打电话俾我，系主动打俾我， 系咪啊？ 系啊。 咁而咧，嗰个爸爸即系呢一位法官嘅先生咧，同你一样，其实佢嘅态度都系好正面积极嘅，对于呢件事，佢觉得佢都好欢迎咧个老师系可以打俾佢咁样，咁啊，于是乎咧，佢就真系咧呢一位法官咧就好推动咗呢个两性平权咧。佢嘅平权系喺边度咧？就系、是、希望咧可以个老师咧就除咗打俾啲妈妈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多啲打俾个爸爸，咁于是佢就话啦，不如咧，下一次咧，你都系以后打俾我先生去讲呢啲嘢啦。 其实会唔会系要爸爸同妈妈本身沟通咗先，即系大家有个同意啦。啊，不如咧以后小朋友嘅问题咧，就打电话俾其中一位。咁但系另外嗰个就冇电话，咁点咧？会唔会有第二个方法就系话？上个学期打俾阿妈，下个学期就打俾阿爸。 不过咧，学个小白话就系、是，有沟通又还有沟通啦、嗯，你都要同埋个老师讲先得嘅。 系啊， 咁所以嗱，呢个法官咧就系敲佢个老师第一次打电话嚟嘅时候，同佢讲啦，佢话嗱，我咧个人就主张男女平权嘅、 啊， 特别喺呢方面，麻烦你而家呢一刻啊。打翻我老公个电话啦，我唔得闲啊，我唔同你讲。 几好方法喎佢。 因素，关华盛顿表示，有关方面正努力达成协议，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啊，八点零八分啊，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直播室咧就继续有阿 O 喺度啦， 早晨彭爷， 又有阿 Barbie 啦， 早晨， 咁啊，我呢一把声音我系彭仔程振鹏咧，就喺八点后亦都加入啦吓，咁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星期五咧，会唔会大家会啊特别期待啊呢个周末周日咧，因为啊对于一些家庭来讲，如果有家的成员都是要翻学的话、就可能有一些变化了，终于 是了、 终于呢可能小哥呢翻学了，有学翻了，终于都、所以就、变了呢就大人小孩都有忙的日子和时候了、既然是这样，就这个礼拜六日呢可能就更加会、要享受一下悠闲的一天。 应该不会、刚才 Barbie 反一反眼，我估计呢应该礼拜六日呢嗰啲画画班啊、 钢 琴班啊、pay group 啊，咁学都、学都开啦。 的而且确呢係多返呢啲兴趣班可以学嘅。 系咁啊！但系嗰种反眼都未必系因为细路都未顶啊， 系可能系啊 吓。诶，唔理你哋点样都好啦。咁啊，我自己都喺度谂紧咧，呢一个嘅礼拜六日咧都要去叫放松一下噶啦。咁、下个星期咧、所以下个星期嘅礼拜一、礼拜二咧、我哋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安排啊。因为下个礼拜一、二咧就阿朱海婷咧会系喺晨光度出现啦。咁、而小弟咧就会喺电话嗰度出现嘅， 好、 到时再交代同大家讲， 系、开麦交代， 见到乜嘢咁样嗰啲啦吓。咁、至于呢个时候咧，同大家先睇下今日嘅呢个农历方面咧，今日系八月初九啊吓。咁、适宜嘅事情咧，就通胜话斋咧，就咦？除了祭祀之外咧，就诸事不宜。 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喎、 啊。咁啊，有咩忌咧？就忌安葬啊、入殓啊、交易同埋开市都忌、啊。今日，咦？咁啊，似乎真系啲动作就细啲，可能会好啲啦。今日吓，咁啊呢一啲啊，俾大家参考参考啦。至于详尽嘅天气预测又会系点咧 ，Barbie 啊？ 嗱，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咧就转吹东风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咧周末期间咧风势会较大啦，会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咧骤雨较多。 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我都特别咧，今朝咧起身嘅时候咧，去感受一下天文台咧，由礼拜头嘅时候已经讲定话，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嗰样嘢 咧。系啊，我都好期待今日呢样嘢啊。 系啊，所以咧特登起身咧就睇下啊，感受下 有几凉先， 有几稍凉啊咁。咁但可能我身处嗰个位置呢又较为 市中心啲， 同埋係对正个太阳啊、即係东面咁样啊，咁、所以呢我真係唔係好感觉到嗰个稍凉， 仲有啲热添啊，唔好讲凉呢个字啊，仲有啲热添啊， 真係究竟搞咩呢啊，即係咪我太晏起身呢， 我觉得係局部地区性稍凉，因为我屋企嗰度好凉啊， 真係 呀，好大风喎、今次一落街就觉得话咁、大风嘅、 喂唔係喎，但係阿 Barbie 你落街应该係6点几喎，係咪， 所以咪早啲嘅时候 再早啲 凉啲啦， 我嗰个感受呢喺7点钟嘅时候，7点钟已经冇咗个稍凉， 太阳出来了 啦，咁啊无论够唔够凉爽都好啦，希望你今日呢都可以过一个预快嘅星期五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呢、這个时间咧，先同阿彭爷讲下。喂，琴日咧港股啊，真系麻麻地， 又跌啦， 又跌啦，跌431点啊！咁啊，未请嘉宾之前咧，睇到报章朋友咧，揾到一张，通常会影一个跌市相咧，咁啊，影到一位咧，可能喺路边等车嘅朋友咧，佢都要攞住支拐杖啊！点解咧？可能惊企唔稳啊，咁样有咁嘅寓意。 咁啊，不过咁。我哋咧係香港嘅投資者咧，都見慣風浪啦，即係你跌400多点咁樣，又未使揸拐杖嘅，啊唔信就問下 Dicky 啊。係 啦，今日請嚟咧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彭生，各位晨光聽眾大家好。 係啦，見慣大場面啦 ，Dicky 係嘛？ 係啊，真 係。咁都經歷無數驚濤駭浪嘅，因為我就99年畢業嘅，咁啊喺過去嗰21年咧，都經歷咗。好多正所謂咧老土啲講嗰句噶啦，股票市場嘅高低起落乜都見過，不過而家咧即係傳媒影相就少咗好多，即係所謂影相位啦。因為以前咧交易大堂又好大，變到低都有交易員喺裏邊噶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就冇啊，而家變咗個交易咩咧大禮堂，咁就係冇人嘅， 冷靜啲。 系啦，咁所以就影唔到嗰啲咩托住个头啊，即系又好懊恼嗰啲样啊，咁即系嗰啲好盗肉噶嘛，嗰啲交易员自己啲反应嚟噶嘛。 仲有阵时啲振奋嗰啲咧，啲股民嗰啲咧，望住个 mon 嗰啲咧， 即系当然啦。你一讲呢啲咧，我都系谂起阿秋官郑少秋先生，点解啊？两只手振臂高呼咁样 啊！好啦，今日睇翻寻日嗰个市咧，头先有都同大家吓重复咗啦，咁啊跌咗400多点咁样，咁啊嗰个嘅。走势会点咧？ 系啦，隔晚美股又升翻啲，咁啊，科技股领涨，不过都系微微升下。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咁啊，先都总结翻我寻日或者过嗰两个星期嘅讲法啦。咁、我都系比较保守同偏向即系少少悲观啦。咁亦都讲，寻日都有讲过就系恒生指数咧喺技术上，我觉得有机会试。即係下市啊，下23,300点呢個位置，這個呢如果好籠統好簡單講，係啦，首先就冇咗啦，第一件事真係指落嚟啦。第二呢就係話呢個就係所謂我哋由三月初嗰、那個浪底啦，即係21,139点咁計啦，咁就當升到去7月7号，咁由呢一個上升嘅幅度計嘅調整嘅一半，咁好啦。失守咗之後呢，咁我哋有個神奇數字嘅啫，技術上就係 61.8 啊，即係所謂黃金比率調整61.8，唔好問點解啦，因為唔係我計出嚟嘅，係數學家計出嚟嘅。咁但係呢即係往往就真係幾吻合嘅，好多次都好準嘅。咁好啦，咁點呢，真係如果要再試落去的話呢，就真係又要再低啲啲㗎啦。咁啊22,500点，咁好啦，即係點講都好啦，如果你話而家要再即係試落去，即係所謂 0.618 穿咗之後，再下一個支持就已經去到22,500都好啦。咁我諗第一，琴日見得到咧，外圍美國股市咧，即係早段其實都正所謂係威係勢嘅，即係好似真係係好似一個反彈咁樣。咁但係就美市咧就已經點咧，就無以為繼嘅，即係話瞓醒覺，哇！少咗咁多嘅啲升幅，即係喺瞓覺嗰段時間咧，就已經俾翻曬佢。咁我諗都反映得到，其實即係外圍美股都唔係話真係有一個好強勁嘅升勢。咁當然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知啦，即係美元都一直都偏軟啦。咁但係即係過去有即係都叫做點講咧，反彈咗幾日嘅。咁主要都係好似譬如話憧憬住美國嘅，雖然疫情未受控，咁但係咧就業市場啊，譬如新申領失業救助援助啊。即係等等啊，即係好多嘅因素同憧憬啦。咁但係到到而家呢一刻咧，咁可以好肯定地再講多一樣咧，就係話第一技術上，即係呢一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好，一啲新經濟類嘅股份好，不論喺美國上市嘅好，喺香港上市都好咧，其實而家都真係正式進入咗一個所謂嘅真係correction 啊，即係所謂嘅調整。即係通常由高位計，指數跌一成就係調整。咁我尋日講話納指已經出現咗啦，咁亦都好多香港啲。即係新經濟股份都出現咗，當然佢哋可能有啲部分跌得比較多添㗎，譬如話好似小米，即係染藍前爆咗上去，咁而家回落嚟咧，亦都即係回得比較急一啲。咁當然 係啦，如果你話有聽我哋呢個環節嘅，咁我諗都我一直都好透明度高咁話俾大家聽啊，我一直都持有啊，咁跟住去到嗰日我就唔再持有啦，冇再申報俾大家聽啦。咁我諗希望大家都會 跟到啊，跟到下啦， 只怕跟唔切啫。 係 冇啦，又唔出聲。 係啊，係有單聲嘅，有講到嘅，不過就係有陣時有啲散户股民咧，就係有種心高氣傲啊，覺得啊佢仲會爆到上去嘅。唔止嘅， 覺得自己眼光先至係最準啊！ 咁樣咯，咁大家參考一下啦，互相交流一下啦，股票市場。 咁既然要參考交流咧，咁我就想講翻咧本地啦啊！我哋香港嘅市場入邊咧，就見到呢一隻嘅東亞咧，哇喺跌咗個股價跌咗咧11%嚇，咁當中咧有啲分析就話咧佢自從禮拜三宣布話啟動嗰個出售東亞人壽嘅流程之後咧，咁就俾啲券商咧。就唱淡，咁系咪呢一步啊？呢一步棋咧，令到啊东亚嘅股价咁样跌法咧？ 系咪啊 ，Dicky？ 都好惨嘅，其实到我觉得你即系点讲咧？我用非战之罪嚟形容东亚嘅股价都相当之合适不过，因为咧。如果你話睇翻啲所謂大行冇所謂，收翻所謂先，即系睇翻啲大行報告咧，其實佢哋嗰個理據都係話啊。佢跌好少咋喎，今年恒生銀行跌得多啲喎，匯豐就跌到散曬啦喎，三月到而家跌一半喎，咁哦，因為佢跌得少，所以我哋要下調佢評級，即係其實好多個理據係真係咁嘅啫。咁所以即係你話， 即 係 見係同樣係銀行嘅都跌咁多，但係佢跌得咁少，即係佢仲可以跌咁樣啊？ 係啦，即係嗰個分析報告好多個理據都係話，因為佢真係要追嗰個落後啊，咩落後咧？追嗰個跌幅嘅落後啱啦。咁但係冇嘅，即係當你有個別啲券商真係，你本來話買入評級，你係無端端沽售評級，咁佢梗係跌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有陣時都好搞笑嘅，即係你好地地，你前日都仲係買入嘅，你係何來點解會尋日又變咗沽售呢？即係你都變臉都太快啦嘛，即係咪先？即係嗱，今日又話訂婚啊，聽日又話分手啊，咁即係好難搞咯。咁但係嗱，股票市場就係咁噶啦，券商嘅睇法都真係咧。即係五時花六時變嘅，咁大家亦都要明白，咁甚至乎唔好賴人哋啦。我哋呢啲所謂股評人，即係有陣時每日出嚟講嗰啲，可能都會有啲變化嘅。咁即係因為我哋都係睇住目前嗰個市場嘅狀態去作出分析啦。 我諗最緊要係你哋嗰個變化轉調背後係咪有一個理據，係咪好實在先嗬？ 啊！你講得好有道理啊，嗱，即係嗱，如果你話即係我又冇貶義，譬如我睇翻個別啲券商，咁佢哋唔係話完全冇理由嘅，即係佢哋都講，譬如話第一。即係賣咗呢個即係一啲保險嘅業務，咁點咧？係咪真係會可以即係改善到佢哋股本回報率咧？咁同埋即係喺未來正式差嘅環境係點咧？咁真心講，我就向來都唔係話太睇好啲銀行股嘅，即係唔係話淨係香港嗰啲啦，全世界嗰啲都係啦。你講即係如果你話講東亞，即係唔係太理想嘅股價，尤其是琴日比較跌得多，咁你不如講下其他嗰啲連息都冇得派嗰啲啦。 唔好講啦，嗰啲都 即係嗱，我就睇咗好耐嘅啦，即係我都唔敢話我好有先見之明，但係我諗即係晨光嘅聽眾認識阿德基嘅都會知道，我就係好擔心大家以為冇風險嗰啲股份，你就揸咗就揸到而家，即係三月揸到而家。頭先我老講匯控跌咗一半，因為有啲股份你會驚嘅，譬如話我買只科望股，好炒味濃郁嘅喎，咁佢有少少唔對路會識得走噶嘛。但係有啲你以為佢好冇，即係好冇風險，好冇機心。好有安全感，但原來嗰啲先至令你輸錢嘅有陣時 嚇。係啊，咁所以散户股民就留意翻啦嚇。咁啊，之前都有好多投資嘅建議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下啦。咁如果唔係，到時就會招致損失 啦。我識得分析噶啦。 係啊，咁樣好啦，咁啊， 叻啦， 係啊，多謝。 都唔係一定啱嘅。 喂，咁啊，琴日咧領跌嘅咧就係熱門嘅科網股咧 ATMX 啦。頭先 Dicky 都有講啦，喂，小米咧都要跌接近5%，美團都係跌4%到。ATMX 入面是不是留底的时间呢？因为很多只股份都跌到落去一些相对吸引的水平，譬如腾讯已经去到505元了，相对今年的高位那里都有60-70元水位这样究竟这些股份又怎样去分析呢？快速讲埋啊，唔该晒德基。 好简单讲如果你话讲纯粹好技术性去讲呢，譬如騰訊咁而家都去到長方形通道底啦，咁甚至乎小米呢，即係過去曾經我持有嘅外股啦，當然已經冇持有咗好即係都兩三個星期啦。咁嗱，點講都好，其實而家呢我都真係睺緊嘅，即係我都希望佢哋如果再有多少調整呢， 我都會再部署過再買過的，因為長遠都是看這些板塊。但是我第一我要希望外圍都真的跌定出現明顯反彈啦， Nasdaq 真的未跌定，因為見到即係現在我們香港 ATMX 啦，佢哋 bank 啦，嗰啲股份都是彈完之後都是好像冇乜力去支撐，可能即係太多利好消息反映咗啦，喺北美嗰邊話點樣拆勢啊，點樣業績比預期好啊。香港同樣如是嘅，染藍嘅染藍，公布好嘅業績有好嘅業績。喂，你話喂，由騰訊啊、小米啊、京東一路一扎數落去，跟住你話要分拆概念嘅阿里、拆螞蟻啊，又一早已經聽咗我哋好多次嘅啦，已經雖然未發生，但已經充分反映咗。所以都係嗰句，如果你話再回多少少添啦，譬如話小米補埋個上升裂口去到五啊天線啊，即係18.8啊，即係起碼我都希望佢再回多些少。咁我覺得調翻轉，其實而家大家都唔使太擔心嘅，都係一個部署即係長線入市嘅時機嚟嘅。對於啲 ATMX 嚟講，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啦。不過再要留意就係嚟緊咧都會有假期啦，咁可能 下個星期 係啦，北水方面都會收一收水啦。 嗱，呢個關鍵啦，sorry， 我唔記得咗講，係啦，嚟緊好快有黃金週，咁啊呢段時間冇北水咧。點都靜啲，所以成個月份咧，我都係覺得比較悲觀。頭先我都講，即係而家你話23,300穿咗，可能要試埋22,500，咁唔知係咪一定會試到落去。不過即係點講啊？如果你話有資金想入市嘅，等一等咯，睇下會唔會挨近嗰啲水平先至考慮咯。 係啊，咁啊同 Dicky 傾偈，下個禮拜就未冇嘅傾字，因為 要同你隔一個禮拜啊。啱啱好啊，10月1、10月2都系假期， 咁要过一段时间，即系 下星期啦。 好 啦，要十月打后先可以再同阿德基 去倾下偈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多谢朋友，多谢 多谢你啊！ 假期后再倾啩， 拜 拜。 哇，好大啊， 好 Q 啊， 哇，好大意啊， 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睇过有咩咁得意？ 点解一见到猫仔、狗仔、B B 仔就会觉得好得意？背后有咩科学解释？呢种可爱嘅感觉又有咩作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有咩咁得意？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蔡卓妍事隔17年再同郑秀文合作，对佢嘅感觉系 咁，我觉得佢今次个角色系真系你系从来冇见过咁样嘅一个 Sammy 啦。我自己同佢对戏有几场，我都哇，佢个眼神令到我有啲起毛 动啊， 起毛管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阿 O 阿蝶迪斯二台院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大力下啊，阿欧吓，哇！你一掹，你真系小心掹嗰支麦，你一掹嗰支麦系成座嘢， 真！ 哇！你真系想拆咗我个直播室？ 唔会，冇咁容易嘅，系啊！直播室嘅建立都用咗好大段嘅时间。 咁你爱锡佢 啊？不到噶， 系 都冇咁讲啊！ 系啊，嗱，喂，讲于爱锡咧，阿彭爷咧，真系要讲下呢一个，因为近排咧 都要听啊， 系都要听，系啊，因为咧呢个staycation 啊，即系咧。 即系留喺自己本土城市嗰度旅游啊？ 系啦，咁啊唔知嚟紧 入住酒店啊 ，Barbie 啦，同埋彭爷有冇谂住？ 我会啊，就系、是、我就系嚟紧呢一个嗱，同埋下个星期我请咗假，就系要去感受一下香港人成日搞嘅呢样嘢。 系啦，咁啊，但系咧都有啲小 tips， 同埋咧唔好犯呢啲错误。 系 系啦， 好啱使个睇嚟。 例如去食人哋个酒店嗰啲餐厅嘅时候，唔俾 tips 嗰啲系咪？所以唔好犯。 唔係、哦，其實都幾差喎、啊，啲風評都係啲酒店業界咧。嗱、哦，嚟自一個酒店員工會員嘅群組，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平時咧，即係啲 酒店員工自己都有啲群組， 吐苦水啊嘛， 係 啦，即係等於我哋電台都有噶嘛，喺嗰啲平台嗰度， 係 啊，然之後講，哇，呢排咧邊一個咧又什麼什麼啦，誒又唔見咗人啦，啊嗰個啊呢個又嚟咗啊咁樣，係 啊，類似討論討論區嗰啲啦， 佢哋係台長咁噶嘛，講到 唔係討論下啫，討論下啫，或者 不過老實講，我真係冇睇啊，唔好意思啊，好，咁我係冇俾個面你哋 嘅，好，咁我哋講翻呢個 station 嘅。啊！呢、這個有陣時啲香港客人咧就麻麻地啦，咁啊有幾大嘅一啲嘅投訴，包括咩咧？自攜麻雀打牌啦， 嗯 啊、原來呢個係會嘈親隔離房嘅，因為係啊咁樣，咁啊唔係咁好。 佢哋啲細則係唔準， 唔準啊，唔準啊！ 我諗係唔準圈蛙， 同埋醉賭咯，同埋醉賭咯，大佬係咪先？咁啊，仲有咧呢、這個有陣時都會搞啲 birthday party 啦，咁啊飲大兩杯咧，將啲紅酒咧倒咗落床單嗰度，咁啊呢個發生嘅比率咧好高啊！十間房咧有七間都會發生啊，同埋啲蛋糕碎啊，即係可能大家即係又飲紅酒咧，又飲下蛋糕嗰啲咁嘅嘢啦，咁啊跟住咧就屈嗰啲員工咧冇補充呢個。mini bar，、 哦、 即系话啲汽水薯片唔够，喂冇、啊、上一手唔够、啊， 系咪免费食噶？ 有啲系免费嘅、嗯，今时今日咁可能就呢个有 咩咧？ 仲有咧就系廿几个人咧屈蛇细房开 P，、 哦系。喂，咁我又覺得咁嘅、嗯，因為其實酒店咧，佢會咧 charge 多你一晚嘅房租咧，係做呢個 deposit 嘅。咁其實會唔會喺嗰度咪扣翻佢錢咯、哦？如果佢咁衰個住客， 咁、嗯、都可以係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的源村荣瑞楼五楼一个单位，昨日下午发生三级火，单位内一名37岁男子死亡。两男三女吸入浓烟不惜送院，300人要疏散。消防话相信火警有可疑。警方话死者有抑郁同躁狂症，事发前曾经同家人争执，死因有待法医解剖确认。火警期间，起火单位对面的一名女住客爬出窗外，坐在晾衫架，用毛巾掩住口鼻等待救援。地面消防员不断向她射水，其后将她救入屋内。警方将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修订为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形容警队采用客观开放一视同仁的服务平台，界定传媒代表，为传媒在行动中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可以进入封锁区内采访，一如获安排出席记者招待会或活动做采访。反问怎会是打压新闻自由或筛选记者，又说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不会改变。林郑月娥说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事实上可以说是整个政府和传媒的联系平台，见到不少新闻仍然围绕事件，感到不吐不快。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昨日在一个网上研讨会呼吁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应对新型肺炎疫情，重启经济。邱腾华说香港拥有先进数码基建和科技，不单止广泛用于对抗疫情，亦让香港的金融服务和部分经济活动正常运作。他又说香港近期研发采用抗疫创科产品和商机推广平台，乐意分享相关经验。研讨会由商经局和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合办，超过850人参与，主要来自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初创公司、商会、金融机构等。消息指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未能达成共识，预料最低工资水平有机会冻结在现时37.5元的水平。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持，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招招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时间嚟到咧8:38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直播室咧就继续有我彭仔啦，有 Barbie 啦，同埋阿 O 喺呢一度咧就准备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不过阿 O 咧就要专心帮我哋揸车，即系驾驶住呢一个嘅控制台。咁所以咧系交俾咧彭仔同阿 Barbie 嚟啦。咁啊，首先咧喺我嘅手上咧就先有呢一份咧系嚟自啊香港经。经济日报嘅港文嘅，咁啊同大家咧睇睇内容方面咧就有讲到话咧，本港第三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就受控回稳，寻日咧就系第十日本地感染增幅系呈现呢个单位数。咁而錄得咧有三宗就同早前個案相關嘅本地病例，亦都係咧連續三日啊係冇出現源頭不明個案嘅。另外有四宗咧係屬於輸入個案。喺尋日新增嘅七宗病例裏面咧，包括有三宗就同早前個案係相關嘅一啲本地病例，涉及咧係居住喺天水圍嘉湖山莊景湖居七座嘅一名44岁婦人啦，以及係居住喺屯門健生村泰生樓嘅一位50岁嘅婦人嘅，以及咧就係傳播期內已經入住咧檢疫中心嘅一名52岁嘅男士。咁四宗嘅輸入個案咧就涉及三名啦係菲律賓抵港嘅外佣啦，以及係由英國嚟到香港嘅32岁嘅女機組人員，咁啊令到本港累計嘅病例係增加去到咧5056宗啦。咁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咧今日審議咧係醫管局30亿元撥款，若果成功通過咧，咁醫管局咧將會用嚟興建啊有800张病床的临时医院，以及咧就喺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咧增设至少系1000张负压病床嘅。咁而长期居住喺广东省嘅医管局专科或普通科门诊病人咧，就最快可以喺4至6个礼拜之后获资助，去到咧就港大深圳医院嗰度咧系复诊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就系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转睇成报今日嘅港文啦。讲到英国列高风险地区，10月1日生效。嗱，欧洲多过新冠肺炎疫情回升啊。咁啊，政府琴日咧就刊宪啦，将英国列入咗高风险地区，下星期四即系10月1日生效啊。咁啊，届时从英国抵港人士或者抵港前14日咧曾经喺英国停留嘅人士啦，必须系持有效嘅新冠病毒阴性检测报告咧，先至可以登机。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资料，英国在过去14日新增了 5.4 万宗个案，而法国和西班牙分别就新增了13万和15万宗。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说，除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等的国家疫情亦都很严峻，建议当局可以优先考虑将这些地方都加入名单之中，同时亦都要留意转机来港的人士所带来的风险，因为很多的旅客是在这些地方转机来香港的。他就说，为了防范第四波疫情，政府需要正视是否要收紧整个检疫的安排，包括即使不是在名单的国家内来港的人士都要做一个检疫的安排。梁子超就说，将检疫人士安排在不同酒店做法是不理想的，应该考虑善用建好的隔离设施或者是安排特定的酒店，令到风险是减到最低。 另一方面啦，如果有旅客咧系从英国来港咧，但系仅系喺香港转机，未有入境咧，现行嘅政策咧系唔会接受多次病毒测试噶。咁但系梁子超就认为咧，呢啲人咧仍然系有一定风险，或者会喺航班上或者喺机场咧传染到机场嘅员工或者其他旅客。咁啊，所以从而就将呢啲病毒带入嚟香港噶。咁建议政府咧考虑系唔系应该咧喺香港转机人士咧都要做检测。減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现时高风险的地区来香港之前需要在17间酒店入面预先预订房间。梁子超就认为这些酒店同时会接待其他旅客，仍然有可能造成交叉感染。建议政府设这个定点的检疫酒店，希望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这个是来自今日成报的报道。 好，麻烦了 Barbie， 跟着跟大家转看看明报。明报的内页港文就有讲到第二期啊，保就业计划咧规定，大型物业管理公司系需要回归补贴俾业主噶噃。咁而全港业主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咧，翻查资料发现啊，领取工资补贴企业当中咧，大约有530间物管公司、保安公司、清洁公司以及系升降机保养商等等。在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合共是获发大约是9亿5千多万的工资补贴，承诺雇员受薪人数大约是43000人。而明报向部分获发较高补贴的物管公司查询，有领取超过1亿元的公司表明所得的资助会用以支付员工薪金。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表示，有物管公司在疫情下拒绝回归业主，更加以工作量增加为理由是加管理费，形容这样是发疫症灾难财，呼吁全港业主就向物管公司争取回归首期计划补贴。有物管业组织就说，超过80%的大型公司已经将第一期补贴回归业主了。政府在第二期的保就业计划里面加入了额外回归条件，就是规定大型物管公司需要回归补贴给业主的。而保就业秘书处昨日就表示，第二期保就业计划需要遵守额外承诺的大型物业管理公司是聘用雇员人数是1000人或以上的物管公司。咁而翻查资料咧，首期获得工资补贴嘅物管公司咧，大约有10间承诺系受薪雇员人数超过1000人，当中咧系获批大约咧系1亿3700几万嘅。咁而排第一位嘅咧就系呢一个启盛管理服务公司，佢哋早前宣布咧就会将资助全数回拨至物业账户，包括咧旗下管理的住宅、写字楼同埋系商场物业咁讲嘅。哇！咁我都睇下先啊，我屋企嗰个唔系呢间，唔系呢间吓。咁睇下诶，听众朋友会唔会你住紧嗰个物管公司就系头先讲嗰间啦吓。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明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咧又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今朝早嘅港文咧，有一个咧都几令人觉得眼睛咧都比较吸引住吓，因为咧都比较对呢一方面咧唔系好认识。咁啊，关于法律方面嘅，咁啊讲到暴动案件嘅被告提名法援律师遭拒。咁啊，较早前咧，《星岛》咧喺早几个月咧都报道过啦，有关反修例示威者咧系被告滥用法援处制度，咁啊要求咧未符合法援署的最少5年工作经验的年轻大状是代表他抗辩，对年资深的大状造成不公平的状况。近日就有暴动案件的被告就投诉，有其提名的心仪律师遭到法援署就说以经验不足为由就拒绝的。若果他要继续申请法援就需要另觅法律代表，就担心令到他的利益受损。咁啊，法援处亦都有回复到咧，就系话啦，处方喺委派法援个案俾律师嘅时候咧，系会以受助人嘅利益为依归嘅，咁啊审视律师嘅经验同埋专长。如果处方咧认为被提名嘅律师咧并非适当人选咧，就会拒绝有关提名啦。咁啊，大律师 陆伟雄就话啦，即使被告中途转换法律代表，但系由于佢经验搭救就会较容易掌握翻案件嘅重点，认为受影响嘅被告无需要太担心嘅。咁啊，据悉啦，刑事案件数目因为反修例示威事件而急剧增加啦，大量嘅暴动案件正系喺度排期喺区域法院审讯，连带令到申请法援嘅援助嘅大状数字都相继大增啊。咁法援申请人可以提出各一位心仪大状同埋事务律师，咁处方喺审批个案嘅时候就会以受助人嘅利益为依归，按律师嘅经验同埋专长以及系案件嘅类型同埋复杂程度就决定该律师是不是适合接办个案的。如果处方认为受助人提名的律师是资历不足，过往的工作表现欠佳，或者曾经遭到其监管机构判处纪律处分，或者所操的语言和诉讼的语言不符等等以上的条件并非是适合当事人，并可能会损害受助人的利益的话，处方就会拒绝有关的提名。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指引和规矩。他说在这些情况下，受助人就可以按他的意愿提名名册上面的其他符合准则的律师。目前名册里面仍然是有大量富有刑事诉讼经验的律师的。这个是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跟住就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的港文当中有一段的消息就咁讲的。医管局就是对于那些参与罢工之前就力促政府封关抗疫的医护就有些行动了。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就昨日表明，局方已经取得法律意见，将会发信给数千名在今年二月参与罢工的医护，要求他们是解释缺勤原因的，再决定怎样去处理。咁而发起罢工嘅医管局员工阵线回应就指啦，罢工系合法工业行动，法律团队已经系做好准备应对局方追究。咁呼吁同事咧要齐心一致。咁工会发起得罢工行动咧，一定会负责任咁话。咁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早前透露咧，已经系外聘律师团队啦，寻求法律意见，系跟进罢工事宜。范鸿龄昨日出席医管局大会之后就指出，已经是得到律师团队很详尽的法律意见，经研究之后会按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跟进。第一步，人事部会向当日缺勤的员工发信，查询他们缺勤的原因，涉及是数千人的，并且根据他的答复就会再作下一步的跟进。哪一个同事采取什么的处分呢？这个呢要看解释的程序。今日很难话给你听会怎么做。这个是范鸿龄昨天在会上所说的。被问及解雇是不是其中一个选项，范鸿龄就说，我不想评论这个问题。有记者就再追问了，罢工医护会否被扣粮或者解雇啊？范鸿龄就再次表示了，我今日就不想评论处分的方式。不过他有强调说，解雇同事是一个很极端的行为，除非那个情况非常严重，是不可以轻易用。至于除了解雇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呢，咁到时研究之后就决定去做啦。咁讲呢个嚟自今日就是苹果日报的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东方日报的头版头条啦。讲到最低工资势动身两年，咁佢话是十年嚟首次发生呢个状况。咁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每两年就检讨一次啦。金额就是2011年实施初期最初时薪是28元。经过四次的调整之后，在2019年调升至到现在的37.5元，即37.5元。咁如果明年五月工资动身，最快就要去到2023年才有得调整了。根据最低工资委员会2018年的报告，现时最低工资水平是调升了 8.7%。全港整体薪酬开支额外增加了大概是8亿至9亿3千万元。不过对于整体通胀影响是甚微的，只是增加了10%，是历次调整之中最少的。另外，香港统计处的数字显示， 九年五至到六月咧，系有21,000名工人咧领取最低工资，超过一半咧系从事物业管理、保安同埋清洁服务行业嘅，咁啊多达11,000人。全港雇员每小时工资嘅中位数咧就系73蚊，较最低工资水平咧系超出近一倍嘅。不过去年呢，香港是遭受到暴疫的夹击，加上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重挫本地经济，营商环境都转差了，至今未见曙光。劳工团体分别要求上调最低的工资是至到42蚊至到47蚊不等的。商界提出的动薪甚至是要减薪，有不同的意见。据悉有个别雇主委员曾经口头提出象征式加薪5毫子至到时薪嘅38蚊，咁但系咧就不获其他嘅非劳方委员接受，纷纷咧都话要企硬动身。咁啊，劳方委员咧亦都不妥协，咁啊谈判最后咧系达唔成共识嘅。有劳工界就批评啦，商界已经获得港府嘅保就业补贴工资啦，唔应该咧漠视基层雇员嘅生计，资方提出动身咧显示系毫无诚意嘅。劳工处也有讲法，劳工处就表示最低工资委员会会在下个月月底前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提出提交建议报告，该会就会适时公布工作进度和建议报告的内容，进行检讨的时候就会参考相关的统计数据和影响评估结果，也会全面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的。拭目以待，看看之后那个最低工资会怎样发展。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出生于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Birdie， 12岁的时候以神童的姿态赢得 Open Mic UK 音乐竞赛的冠军，带嚟有佢的新作 Open Your Heart。 Waiting here for you, giving it up, trying to get through, and you're treading carefully, guarding your heart, hiding from me. But I'll never know, never find who you are if you don't open your heart to me. 今年24岁的佢咧，唱功进步不少啊！识得弹钢琴同埋弹吉他。Birdie 嘅新作《Open Your Hear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唉，真系 做咩唉声叹气啊？话梅姐， 话梅姐 ，Happy Friday 啊！ 都唔系啊，我 happy 不落啊！ 点解啊？ 我喺度呢，真系要衷心致歉，喺度呢，系要叩头谢罪啊！ 发生咩事啊？ 我叩头啦！ 哎呀，你有冇事啊？话梅姐， 一下唔够。 哎呀！唔好再扣啦， 睇到都肉赤啊！ 系啊，做咩事啊？ 我要，就算好似阿娇咁缝针，我都要， 系啊， 扣多一下。 啊，话阿娇都好入肉啊，系题外话讲开啦吓，系。 点解我话梅要同大家道歉，同埋扣3个响头呢？因为我寻日实在啦，犯咗一个弥天大罪啊！嗱、 哦， 阿欧同阿芭比，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话梅寻日呢就好高兴咁同大家分享，就话呢啊要 hashtag 俾大家呢，疫情之下呢都仲有啲免费嘅娱乐啊，话、呢喺呢个10月中嘅时间呢会有一啲嘅锣鼓啊， 是 有大戏睇啊，唔使钱。 大老官，系啊， 我真系对大家唔住，原来我真系眼大睇过龙啊！嗰、个啊叫做呢粤剧啊，新编粤剧《红楼彩凤》， 即系龙冠天啊，天哥啊， 系啊，其实系要收费噶，系、啊，我就将人哋咧收费讲成免费，我真系啊离晒大谱，我都唔系人啊，我啊，咁、咧。咁佢又真係有啲免費喎，佢咩免費呢？原來呢喺呢一個嘅粵劇表演嘅前呢同埋後呢，喺康文署呢特別設有一啲呢叫做藝人談天嘅時段㗎噃、即係呢喺演出前同埋演出後呢，可以觀眾呢就同呢一啲嘅大老官呢可以傾下偈呀，分享下咁㗎。咁呢一部分呢就觀眾係真係免費入場㗎、但係要預先電話登記㗎。咁仲話呢有關內容係會網上播出。咁當其時呢我又誤以為呢個網上播出呢係指嗰個粵劇。原來呢係指呢大老官同觀眾嘅交流。咁、我係咪死多兩錢呢、我即系下一世都唔得做人啦、真系。 唔会，粤剧嘅粉丝都系宽宏大量一啲嘅、我相信。 但系我自己过唔到自己嗰关咧，真系我都真系咧唔知点做好啦。喺度咧真系只能够咧系致以万二分嘅歉意啦，对于各位听众啦、康文署啦，以至到咧《红楼彩凤》嘅台前幕后吓，我咧如果可以嘅话，我真系好想包晒你哋嗰三场，然之后请大家去睇嘅。如果我可以嘅话，不过应该咧好多票俾人买咗、我唔包得几多啊，都吓。 我同你请阿华。梅姐饮杯奶茶一阵，等佢信心啲。我请唔到三场啊，我边度有钱啊？ 不如你哋两位请我离开啦。 唔会唔会啊？ 好啊，我请你离开，你唞翻几日先，下个礼拜照翻嚟啊！ 哎呀，真系好啊！你讲得，你不如再恶啲啊，芭比。你啊，唔讲啊， 冇啊，你要 hashtag 啦。 啊，好啦。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我话梅乱噏当秘笈，收费大气啊当免费，样衰到无伦，做几多好嘢都冇得计啊！ 有中坏车阻路嘅，咁就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湾方向啦，近住荃锦交汇处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啊，近住荃锦交汇处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而家最主要影响咧，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系非常之挤塞啦，龙尾就接近香港昌会噶。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咁啊挤塞啊，龙尾去到香港昌会。另外啦，长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智联政院对开咧，即系虎山道桥底咧，就有交通意外，都系塞噶啦。龙尾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智联政院啦，即系虎山道桥底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去九龙方向。东行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去港岛咧，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向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啦，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大榄上车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塞啦，龙尾去到三圣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9:07，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烈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新烈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翻咧，隔晚美股咧升翻少少啦，但系琴日港股嘅表现真系麻麻地啊！究竟咧港股方面系咪继续沉底嘅格局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其實我哋早幾個月之前咧都講緊就係、是、啊，港股喺即係三月底由21,000+升到去即係六七月嘅時候26,000+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好急同埋好快嘅呢個升幅，好多嘅股票咧都升咗成50%咧，一倍啊兩倍。咁啊見到其實上個月開始啦，咁啊見到其實一啲強勢嘅醫藥啦或者物管板塊都調整，其實都再加上成個大市嘅形態都係上落嘅即係格局波幅啦。咁而再加上就係呢個啱啱上個星期同埋呢個星期一咧，就係即係跌穿咗24,100咧，都上個星期講咗一跌穿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急跌啊、沽壓啦、啊。咁果然啦，咁啊用咗幾日嘅時間跌咗差唔多成1,000+啊。所以咧，琴晚夜期咧就係有少少嘅反彈啦。咁但係係咪就確認到即係個反彈即係或者跌幅已經完結咧就好難嘅。咁啊今日咧就見到盤前或者係夜期咧就有少少升幅。咁啊如果可以即係搏少少即市或者搏一兩日嘅，都有少少直播率嘅。但係你話係咪已經抗疫熱完咧就比較難，咁你睇下即係美股方面啦，即係反彈完咗之後都係有沽壓嘅，所以如果係作中長線部署嘅話咧，即係喺呢個九月尾啦、十月初中咧，即係都係謹慎啲、小心啲，因為始終即係大選嚟臨前咧波動比較大，除非即係見到好多股值好平嘅，咁啊分段去買，咁都係一個唔錯嘅做法。例如見到黃金啦，呢啲板塊其實都係跌得差唔多，因為中長期錢唔值錢啊，或者係即係債券嘅價格比較低啊，甚至係即係美元有機會見到阻力再下跌嘅話，咁黃金板塊都值得去即係往後去觀察同部署，但唔係即時啦，因為即係調整多一段時間嘅。 咁啊，產股民咧可以試下部署啦。今日咧，聽眾朋友啊，鄭生就問只農夫山泉啊，佢35有貨嘅，咁啊現價位應該點去操作咧？早兩日升得幾靚仔下嚇呢一隻股份，咁啊交俾新烈帮我哋分析下啦。 系，咁我哋都系有持有嘅，咁啊，其实都同喺啲之前同啲朋友仔讲啦，就话，喺第一日暗盘或者第一日大升嘅时候啦，哇，升咗咁多，咁我哋先走咗先啦。但系始终呢只咧系稀有嘅，咁市场上比较少，再加埋内地嘅基金啦，同内地嘅北水咧系要。即係逼住去買，咁所以即係第一日上市之後，我哋朝頭早沽咗，而喺下晝就會慢慢去買翻。咁所以見到由低位即係32、33、34咁慢慢升上嚟咧，其實都見到個成交量咧係不斷咁都有提升嘅。再加埋啲嘢可以不水去買啊嘛，咁不水買你唔會一兩日就買齊噶嘛。所以假如即係今日或者下星期初咧能夠去突破翻之前個高位39即係8.5嘅話咧，我覺得就可以 keep 住。咁始终就系话，虽然个市差，但系呢啲新股咧，其实都同埋稀缺性比较即系优质嘅话咧，可以值得继续去持有多一阵先啦。但反而如果系短期翻，可能大成交跌翻穿，台湾系37呢啲位咧，可以先行获利先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烈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新烈。咁我哋下个礼拜放假，再下个礼拜先同你倾偈啦，好嘛？唔该晒，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好，繼續我哋晨光第一線。咁啊，正話咧就聽完呢個才子歐啦嚇，咁、啊、教曉我哋或者俾咗啲資訊我哋啦， 嘉賓教 係啦，嘉賓啦，俾咗啲資訊我哋點樣去投資咧？咁啊有咗錢咧個心就行啦，係咁啊想周圍去玩，但係而家咁啊疫情底下都未能夠真係太放肆去玩咧，咁啊唯有啊本地遊啦，又或者咩 station 啊嗰啲嘢啦，係嘛？咁 都開心嘅，其實聽到呢兩個字都 都是的，因为好像用的价钱比较相宜啲嘛，在这个逆境之下大家使钱、嗯、是吧，那Barbie和O都可以考虑一下啦。 好啊好啊， 我就会率先，其实我已经比其他香港人前了。 咁但我都 但我都有些兴趣去我嚟緊嗰个地方、嗯、因为我自己未去过。 是啦、啊、咁做啲开心嘅嘢啦，睇下自己开心。 咁至于呢喺本地游方面呢、嗯、就话小白呢连续好多个礼拜五呢在这个钟数呢都跟他的嘉宾呢就带我们周围去玩的啦。咁、嗯、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继续呢、嗯、 会啊，绝对啊，咁就交给小白咯。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消失的地图咧，同上个星期一样啊，邀请到咧就是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系啊，你好啊。今日咧，我哋就都系想介绍一啲咧，就系可以出海又可以玩到嘅。咁啊，但系唔知道咧，系啱一家大细玩多啲，定系年轻人玩多啲嘅咧 ，Christina？ 啊，其实咧都两样都有嘅、哦。咁、哦、啊，我哋其实香港好多好靓嘅地方噶啦。 嗯。 咁尤其是咧海岸线嚟讲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元化嘅唔同嘅玩意咧，我哋而家香港人都玩緊嘅。年青人嘅話咧，其實近來我都揾到一個地方咧，係咦發現好多年青人會去探索嘅地方喎。你估下係邊度咧？ 年青人中意都係上山下海嘅咯喎。如果照你咁講，中意刺激嘅 係啊， 係咪西貢一帶對出嗰啲島聚會比較上多啦機會咧？ 係啦。喺西貢一帶咧，其實有好多好得意嘅海食洞啦。咁最近一個經驗咧，就係、是、啊，我同朋友咧就去探索一個島咧，叫做釣鐘洲啊。 釣鐘洲。 咁啊，無時之間咧都見到哇，原來咧有好多年青人咧會喺鹿蛋島嗰邊咧就會爬艇咧去到釣鐘洲，咁、啊、就欣賞個釣鐘洞。 哦，佢系，我记得个吊钟洲，佢嗰度系黐住有个景点叫金鱼摆尾，系咪嗰度附近嚟噶？ 系啦，不过咧，佢金鱼摆尾咧就仲要行上山先可以睇到嘅。咁、哦、但系咧，如果爬艇嘅话咧，其实都即系可以去到最金鱼摆尾嘅下边啦，就系、是、嗰个海食洞嘅位置啦。咁我最近咧见到，哇，原来咧好多年青人咧会好中意咧去到嗰个位置去探索噶、哦。 嗯。 咁佢哋会喺嗰度影相啦，咁啊摆 pose 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嗰个位咧就唔系太多海洋生物可以睇到嘅。 系。 咁因为嗰个都系一个海食洞。跌咗好，即系冧咗好多石落嚟嘅位置啦，咁即系一个浅滩嚟嘅。 嗯， 咁所以咧，其实嗰度又唔系好多海洋生物咧，会可以喺嗰度睇到。 嗯，咁但系其实海食洞咧，我哋咁样去嘅时候或者欣赏咧，怕唔怕佢？因为都系蚕食噶嘛，或者即系蚀咗嘅好多嘢都，会唔会咧都个结构会担心定系点样噶？ 哦，都唔使太担心嘅，因为咧即係其實岩石咧，亦都好堅硬嘅。咁佢哋即係其實唔會話哇即係每次去人去親嘅時候都會有啲石跌落嚟啦。咁、 啊、 通常咧都係好穩定嘅。咁、 嗯、 當然我哋唔鼓勵大家係做任何嘅即係危險嘅動作啊， 例如 攀爬啊咁樣樣啦。咁我哋而家講緊嘅都係喺水面嘅活動啦。咁、 嗯、 爬艇之外，其實我哋仲可以即係浮潛睇下海洋嘅生物咁樣樣。 咁呢个吊钟洲啊，咁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可以去嗰度玩下，咁都几得意啊，即係又有嗰啲可以叫做蚕食咗嘅一啲叫做海食洞呢，唔係个个呢都睇到，其实好多外国人嚟香港呢都会特登去香港呢一类型嘅岛屿呢欣赏呢啲嘅景观添。 是啊，其实呢香港的地质公园呢是好多就是好多人呢是好喜欢同埋呢好吸引人呢来探索的。 咁西贡呢对出有好多唔同嘅岛屿嘅，有冇其他都系啱我哋年轻人又好或者一家大小去都好嘅呢？ 啊，是啊，咁讲起呢我又諗起另外一个地方呢，就系、是、其实喺吊钟洲就系、是近返少少西贡嗰边啦，咁呢有一个岛呢叫翘嘴岛㗎，咁我都见到呢好多年轻人或者一家大细呢佢哋好鍾意呢喺西贡码头嗰度啦，咁佢哋就会坐船呢，就因为有街道嘅，咁可以坐船呢就去到翘嘴岛嗰边呢，又系啦行下地质公园嗰个嘅连岛沙洲啦，咁跟住亦都咧可以喺侧边嗰啲位置嗰度咧就沿住海岸边咧嗰度浮潜啊。咁其实咧喺桥咀岛个连岛沙洲旁边咧，其实咧就有好多珊瑚。咁喺珊瑚里边咧亦都住咗好多一啲珊瑚鱼啊，或者咧一啲其他嘅海洋嘅生物。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桥咀岛都系一个好好嘅位置咧，俾我哋去浮潜啦。年青人又好，或者系一家大细都好，其实咧嗰度咧都好。即系好风平浪静，亦都咧好值得我哋去探索嘅。 如果喺西贡市中心嗰度咧，即系西贡码头嗰度出发咧，其实大概几耐船程就可以去到？半个钟都应该唔使喎，系嘛？ 哦，唔需要，其实大概20分钟左右啦。 咁就可以去到呢个桥咀岛啦。咁桥咀岛上面呢我印象记得好似有一个叫做火山岩嘅一个园区，即係都系地质公园嗰啲位嚟嘅。同埋都有几多人呢系坐船过去嘅时候呢几鍾意睇佢嘅一个嘅个灯塔喎，都系喺桥咀岛附近喎，记得。 冇错啊。另外一个景点呢就系、是半月湾沙滩啦。咁有好多朋友呢会鍾意去嗰度游水，因为嗰度呢水清沙油又是咧康文署嘅，即系有即系管辖嘅地方啦。 哦，系啊，半月湾嗰个系康文署噶，原来 系啊系啊，有救生员嘅，亦都有系啦，即系有防我唔清楚系咪有防沙网，但系我记得咧系有康文署嘅，即系冲凉嘅设施咁样样嘅。 系 咁，但系咧我讲紧嘅另外一个位置就系、是、亦都系小白你讲啦，嗰、那个火山岩园区啦，咁嗰边咧我哋就。就是同半月湾沙滩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啦。咁就如果坐街道记得要留心呢，就是那度是叫桥咀。 是 啦，就不是去半月湾沙滩。 桥咀。 咁去到桥咀那度呢，其实就是有可以欣赏到那些的火山岩啦。咁那度有连岛沙洲啦，咁亦都在连岛沙洲隔离那度呢有可以探索啲海岸生物啦。咁同埋呢嗰度都有个石滩嘅，亦都系康文署嘅，不过呢嗰、那个位置就比较少人游水。咁不过唔紧要，即係其实讲緊呢，如果我哋睇完啲海岸生物啊，咁好多人都话諗住即係附近有得冲凉呢，咁其实嗰个位置呢都有洗手间嘅，所以呢大家都即係一家大细或者又好年轻人又好，其实呢嗰个位置都系好方便嘅。 桥咀岛其实我通常如果去呢就会去嗰、那个桥咀嗰个站呢就落船嘅。咁但係即係行山我就好少呢就环呢个桥咀岛个岛仔呢就一周，其实系咪都得㗎？ 其实是都得的，咁但是我哋要有啲好嘅装备啦，咁但即係埋睇下你点行啦，咁我自己呢就会住落水越住海岸线咁样玩嘅，咁咁样嘅时候呢其实个装备要好充足啦，咁包括你要所有嘢要准备防水啦，咁要有一对防线防滑嘅鞋啦，咁同埋你最重要嘅就係要有一啲助浮嘅装备。咁我哋呢都係跟啲资深嘅人士呢去玩嘅，咁佢会提醒晒我哋啊有啲乜嘢要准备好啊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喺即係沿住个岛咁样玩一圈呢係可以嘅。但係呢都即係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个安全啦，因为如果冇资深嘅朋友带住呢，千祈就唔好自己去试啦。 係咁，桥咀岛都有几好嘅好去处啊。嗱，如果天气好嘅，咁一家大细去桥咀岛嘅时候就可以先去嗰个呢桥咀 站咁啊落船，咁啊有嗰啲譬如火山岩嘅地方啊，圍呢啲叫做痕跡咧，大家可以去欣賞一下啦。如果想去游水嘅，咁啊康文署嗰度有一個半月灣啊，大家就可以喺係咪應該第二個站落船，其實都去到噶啦呢個通常。 好似系分开两种船嚟嘅。 哦，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去呢个半月湾嘅。咁如果你系中意行山嘅人士嘅，咁未试过呢个桥咀岛，又可以咧就系环呢个桥咀岛一周。咁要装备啊，仲梗系最紧要系要好啦，系咪？咁我估啦，就咁睇个桥咀岛个大细嘅话咧，或者记得佢嘅大细咧，应该都系四个钟至五个钟，其实都应该可以行得晒桥咀岛一圈嘅咯，系咪咧？ 哦，如果是行山的话是应该可以的。 嗯， 是啦，跟山路线行山咁样咧，应该四五个钟头是可以的啦。 是啦，咁啊带备足够的食水啊，同埋好的装备，咁啊今个星期六日咧，遇啱天气好的话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桥咀岛是一个几好的尝试啊吓。好，咁啊今个星期咧就介绍住呢啲嘅地方先，咁啊下个星期咁啊再有机会的话，又可以同我哋听众介绍多啲，好唔好 ，Christina？ 嗯，好啊。 好，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小白咧就喺消失的地图就话揾埋专家啦朋友咧就介绍啲好地方香港好地方俾我哋去啦吓，咁啊呢个时候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介绍个好听嘅呢个全新嘅版本呢、这个叫做暧昧呢一首歌咧，今次唱歌嘅朋友咧系阿艾莉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介绍嘢方面呢，如果要介绍电视节目就请阿罗启新出嚟啦。早晨 ,Cousin。 早晨啊，何解燕啊，艾莉啊。 系啊， 艾莉嚟唔嚟啊？ 哎呀，你唔嚟啊？艾点嚟啊？ 哎呀，喂， 今晚有咩睇啊？电视，港台电视三十一。 系啊，我而家咧，唔好意思啊，我叫佢删删个吸尘机先啊。 个吸尘机 系 系系，哎呀唔好啦，有人做嘢啦，咁先现场噶嘛，配合曹操贵咁， 系咯， 有冇你啲老板喺度喝住晒啊？有啊，即系入埋咪最好啊！ 咁快出现，好啦，咁啊八点钟啊，今晚八点铿锵说啊， 系 咁咧就系嘅，有个叫吴心俊嘅朋友咧， 吴心俊真系好旧噶咯， 系啦，佢叫阿 Sam 啊，咁佢就走入去呢一个走入建制的舞者啊。 我、哦、跳舞嗰个舞啊， 系啊，咁、啊、其实佢十一年前咧受过铿锵集嘅访问啦，今次系做咗啲铿锵说啊，咁嗰阵时咧佢就喺东亚运动会嗰度咧就系攞到呢个拉丁舞嘅项目嘅一面铜牌嘅。 哦哦，拉丁舞都系一个运动项目啊，吓。 系啊，咁而家咧佢就喺呢个青年政策， 嗯， 上面嘅青年发展委员会嘅成员啊， 哦，即系走入建制喎，真系 冇错啦。咁究竟会唔会即系多啲年轻人跳舞咧？吓、嗯， 冇建制 啊嘛，系咪啊？即系激到跳舞啊！ 喺建制里边跳舞 系啦，冇错啦。咁另外咯，咁啊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啦。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啊就会同大家咧就讲一套电影啊。 嗯，睇过未噶？我哋。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舞台剧啦，因为佢系第十九届香港舞台剧奖嘅最佳剧本啊，就系、是《圣何西谋杀案》。 哦，系咩？呢个上过舞台剧噶？原来 系啊，原来系一个舞台剧奖嘅剧 本 嚟噶。 系 啊， 啊咁依家都上大银幕啦。 系啊，咁啊就会同大家咧就揾嚟阿潘元良咧导演咧就讲下呢一套戏啦。 系啊，啊潘元良真系劲啊吓，讲波又得。作词梗系一流啦，而家做埋导演， 咪系、 真系 爱情方面又精彩、 啊。一个人啊，嗰、那个嘅才能或者才华真系与日俱长噶吓、 啊， 即 系 随住个年龄同埋成熟度咧，真系越嚟越多饭啊，好嘢。 系啊，咁不过以前嗰啲人咧都系咁样噶，做好多饭噶嘛，即系为咗搵食噶嗰阵时就系、是，而家为咗兴趣啦咁样。啊，今晚咧就系、是、去到呢个九点半咧就可以睇下。零距离科学嘅走进猫世界啊！ 哦，猫啊， 系啊，咁啊，上个礼拜就讲狗啦，即系狗点解咧会进化到成为人类嘅好朋友啦，同埋原来狗咧佢系天生中意黐人嘅。 哦， 咁但系猫又如何呢 好似调翻转猫啊， 系 啊, 是 啊, 啊， 通常而家话养猫嘅主人就系猫奴啊嘛， 系啊，系啊，猫奴啊嘛。咁啊个问题嚟咯噃，原来咧只猫咧有好多好特别嘅嘢嘅。第一，佢哋嗰个驯化过程咧冇狗咁深嘅、即系佢唔系咁需要人嘅。即系如果你放翻佢出去野外咧，佢好快可以适应翻嘅。不过唔好咁做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猫咧成日都冇咩表情喎。 系咩？ 原来系啊，原来因为佢面部肌肉嘅发展咧，同埋神经咧冇狗咁丰富啊。所以就唔好似狗咁又笑又扮惨啊嗰啲样咧。 但系猫咧个样好配合佢嘅特征啦，同埋个性啦，系好高傲啊，有一种感觉。 系啊，其实佢可能有好多身体上嘅反应，佢开心唔开心咧，不过系一样系 poker face。俾你睇到嘅， 系啊，所以即系当我哋喺度话我们在乎你嘅时候，佢就真系完全有反面啦。我真系唔在乎 嘅，系咯。咁好啦，咁啊跟住咧食住呢个猫咧咁奇咁得意咧，我哋又睇下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嘅，有咩咁得意啊？原来咧好多动物咧。佢天生得意咧，系增加佢嗰个存活机率。 哦， 系啊， 系。 你谂下，你走去养只动物，佢又样衰嘅。又要你臭佢，又要你執屎執尿嘅，咁你会唔会养佢 咧？哇，咁样啊？ 系咯、啊，留意啲动物 B B 真系好得意噶。 好啦，留意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多谢 Cut 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早晨，早晨啊！我的享乐时代九点四十分啊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享乐时代要交俾 Barbie， 冇错。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下啲家居清洁用品， 啱我喎， 我都中意清洁啊！依家 系啊，请讲。 系啊，嗱，我就好记得咧，阿白元浩之前同我分享过咧，就系同仔仔做功课嘅时候咧，就对于佢要拆功课咧系有所限制嘅。 系啊，因为咧啲细路仔咧，有阵时有个套路噶。写错少少咧，就成日借啲又话要拆啦，跟住咧就越拆越污糟。咁但系咧，因为我有听过啲老师嗰啲叫做专家讲啦，佢哋话咧其实唔好俾细路仔养成呢个习惯，即系话俾佢知，其实错系有个界限嘅， 系 最多只可以拆三次，如果再写错咧唔得啦。就要俾老師知道，其實你成日寫錯，咁個心咧就會開始驚啦，就越嚟就越唔想寫錯。原來有咁嘅方法嘅。 嗱，如果咧我女女呢一刻咁啱先聽到，嗱係啦，媽咪真係冇呃你噶 ，Uncle Robin 真係咁樣噶。嗱，所以我而家 就 點啊？你想哥哥啊？你 難啲，難啲啦，小馬。我呢啲冇兒冇女嘅都 即係揞住良心，我講 唔出哥哥啦。 你講都講嘢嘅你， 難啲，難啲，係啊。 嗱，點解要咁講咧？因为咧近来咧真系做功课咧开始要写字咧就多咗刷嘅，嗱我屋企本身咧系冇扫把垃圾铲呢样嘢噶，因为已经有吸尘机啦，有纸拖把啦，有嗰啲拖即系抹拖式嘅嗰啲地拖啦，已经够晒多嘢啦，我觉得，同埋因为咧又唔需要话真系黏到啲刷胶碎啊嗰啲咧，原来刷胶碎 系 好难用纸拖把嚟扫噶，用地拖亦系解决唔到，如果用吸尘机咧我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屋企嘅吸尘机条管咧就塞塞地啦，因为原来刷胶碎系会棘住嗰个吸嘴噶。 喂，刷纸胶咧，其实刷嘅时候咧都有啲方法噶。 系咩？ 我好细个开始知道，原来嗰个刷纸胶你扼咗落去嗰张纸嗰度啦，你贴住张纸大力少少刷咧，佢嗰个刷纸胶个碎刷出嚟咧。是一条好长的、就不会拆到碎晒、拆到碎晒呢是很难执。 家长先有经验你知不知道对上一次我拿起嚿刷纸胶好像是三四年前我都想不到几时家长就有经验。 其实都是的。那就是因为呢家多了这一类这样的垃圾需要处理呢、我就买翻个扫把翻。 哦，喂，依家好似有咗南韩出嘅网红扫把半月湾咁样嘅，系啲叫做塑胶做出嚟。 吓、啊，你嘅享乐时代就系介绍扫把啊？ 系啊。哦 系啊，你有冇听过我讲咩？ 扫走啲衰嘢嘛。 哦，你讲嗰个系咪呢个？定还是有啲新嘢啊？ 嗱、我讲紧一个咧系挂墙式摊位嘅扫把。嗱、因为咧以前我细个用嗰啲扫把咧，通常就系同嗱个扫把嘅底部啦，即系铲垃圾嗰个铲咧，同佢支柄咧系成一个 L 型直角噶嘛。 嗯。 一般的扫把是这样的，如果你就很难会兜到它下去。但我今次介绍这个呢，整个扫把的那个垃圾铲的阔度呢是 6cm 的。 哦 但是 6cm 呢这个厚度已经是包埋晒它两支棍的厚度啦、垃圾铲啦同埋连埋个扫把的收益。 垃圾铲都要有厚度真的惨来的。 冇办法啦即是什么都要厚度一点。其实都算是薄身的一个垃圾铲来的。亦都呢原来我发觉呢因为它的薄身设计是可以扫得快了和干净了的。以往呢垃圾铲通常呢就比较少上高呢会有个盖吸住啦。通常就是一个兜型这样就拿来给个扫把很容易就可以铲晒垃圾呢就入到去最深深处的嘛。咁细个屋企人教扫地呢都是细细力这样用阴力呢就将啲垃圾灰尘就铲落个垃圾铲到啦。 如果唔系呢啲灰尘扬起晒嘛。 是啦。嗱，我今次介绍嘅呢个垃圾铲咧，首先咧，大家可能用少少嘅想象力啦。佢咧其实系有少少似一个打横咗，即系平分嘅不插筒。 系 嗱，谂到先，嗱，不插筒系本身应该系上高开下噶嘛。 你个不插筒系圆形定系四方形噶？ 方形啦，你当系一个长方形嘅不插筒啦。咁佢瞓低咗之后咧，个开口就会变成咗咧。好似一个即系你当系垃圾铲嘅一边咧，就系嗰个不插筒本身个开口啦，因为拍低咗。好啦，咁其实就好似一个窿咁样啦吓，你当一个鞋盒咁上下嘅。 即系一拍低个口会自己打开嗰只。 系啦系啦，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其实就唔系嘅，佢呢一个咧系一个360度嗱，即系支柄连接住个垃圾铲咧系360度可以旋转嘅。咁然后当佢一拍低咗嘅时候咧，咁好啦，到底呢一个嘅上下系啲乜嘢嚟嘅咧？下低咧就系、是。系 平時我哋傳統認識嘅垃圾鏟咧，都係有少少嘅斜度，就係、是、貼住個地下嘅。 啱、 咁佢咧就加咗一條防滑嘅膠邊喺個底，所以咧你基本上一擺落地下咧，佢就會啜住你要掃嗰個位置噶啦。咁、就算因為我咧，我掃嘢就好差嘅，我以前用開以前嗰啲舊式垃圾鏟咧，我都唔知踩住個邊個位嚟固定佢、因為咧有時個柄箱喺後邊咧，咁前面咪唔貼咯個地下。咁、你要諗啲方法去做啦。咁但係由於我頭先講呢個咪好似個盒形咁樣嘅，咁即係話上高咧。你是可以踩住个顶嘅，因为以前嗰啲系冇位踩噶嘛，你踩住后边边系踩唔贴佢啦咁，咁你可以踩住上面少少个顶。嗱，咁根据咧佢嘅说明咧，就系话咧佢系可以负重到大概120磅嘅重量嘅，即系如果小朋友唔小心踩咗上去都唔惊嘅咁样。 细路仔一定中意话俾你听，成个企喺上边，佢一定会跳。一定跳細路仔， 都係嘅。有時如果你想訓練做家務， 你試下佢踩多兩腳，睇下會唔會爛先。 試咗係冇事，都幾硬淨。好啦，嗱咁頭先 再過多幾年好難講，難啲講，因為佢大個 啊嘛，細路仔老化咗就唔知啦。 啲僆仔係大得快咧， 係啊，咁啲膠可能都老化啦嚇，咁啊要再試下 先。人都老化啦，人都老化， 我哋係老化啫，啲僆仔係進入黃金期啊。 所以就鼓勵佢哋自己掃咯。 所以，唉，老來防兒啊，都係 唔係 養兒防老。 而防老應該 你點知啊？係咪先 得嘅？你嗰啲啲優良傳統應該好孝順嘅，爸爸嗰啲都好孝順 的。所以我都會訓練下佢做家務嘅，咁佢都幾主動同埋樂意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嗱，頭先講到話佢似一個拍低咗嘅盒狀又好，不插筒狀又好啦。咁嗱，咁下低就係一個普通垃圾鏟。咁上高係啲乜嘢咧？上高除咗話可以有一個位置，嗱，其實佢上高嗰層咧。就唔係同下低嗰層咧係一樣咁闊嘅，係淺少少嘅。咁、然後咧喺佢上高嘅邊邊位置，即係門口個位置咧，佢就有一個咧用磁力嚟到固定嘅、一個咧叫做、好似一個硬嘅刷咁。嗱，人哋爬泥嗰啲泥爬咧，咪一個個好似啲梳形咁樣，有啲鋸齒咁樣嘅。 係啊係啊。 咁佢亦都有一個咁樣嘅位置嘅。咁佢嗰啲鋸齒咧，大概其實同把梳差唔多啦，兩寸咁長嘅。 我哋找住啲塵。唔通系？ 冇錯，佢就係俾你一掃入去嗰下，嗱，你幻想個掃把掃落個垃圾鏟啦。 我真 係 做家務嗰啲人嚟， 係啊，真係好有智慧，我覺得佢喺呢方面。 唔係，其實我都 做， 其實我都做家務，不過就用嗰個吸塵機吸多咯，即係屋企唔係咁大啊嘛。 係啊， 唔係因為我驚吸塵機咧，一嚟嘈住細路，二嚟又嘈住只狗。 哦，係。 有陣時啲狗咧，一見到吸塵機咧。系咁喺度吠， 你都 吸尘机又嘈，只狗又嘈，咁做乜嘢啊？系咪？ 你屋企好啊，有小朋友同埋狗仔陪你。有阵时我都系一个人喺屋企，所以我吸尘吸到几大声。 即系有吸尘机陪你咯。 系啊，可能系咁啊，各有各嘅用法啦。 系啊，就陪住你。 好啦，啊，芭比，你呢个咧，挂墙式嘅扫把啦，大概造价几钱到啊？ 哦，几廿蚊嘅啫。 造价 系啊， 造价几多？ 其实 几亿噶，都要几亿噶咁样。 同埋咧，我仲未讲完佢嘅特征啊。其实佢一扫入去嗰下咧，头先嗰个锯齿形咧，就系可以。插入咗去嗰个扫把中间嗰啲毛嘅中间啊，到你一向上提高嘅时候咧，譬如你屋企如果扫咗啲会缠住扫把嘅嘢，例如头发啊，头先我讲嗰啲擦胶碎啊，或者啲衫嘅线头啊， 最难整走嗰啲嘢 系啦，即系你洗完衫有时扬完之后咧，件衫屋企一地都系线头咁样噶嘛，呢啲咧会黐住个扫把嗰啲扫嗰啲位置咧，就可以喺呢个扒嗰度一掹。就会全部自己叠翻晒落个垃圾铲嗰个盒盒入边啊！咁样， 那个盒盒你都用咗叠字啊，因为有小朋友嘅 需要。 同埋咧，佢嗰个病亦都系可以伸缩啦，所以咧，因为佢都几轻身嘅， 伸缩就担心， 所以就俾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做到呢一个家务。 即系其实都系想训练一啲亲子嘅家务日咁样。 系啊，同埋我自己最中意佢就系咧，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咪讲佢嘅厚度，即系成个 package 夹埋咧，只系6cm 厚嘅，系因为咧，佢嗰两支病嘅中间咧系。有两粒大磁石嘅，当你用完晒佢之后咧，就可以将佢成个，因为头先咪话嗰个垃圾铲个柄都系360度可以拉直嘅， 系啊系啊， 你可以将佢咧。变成一个挂墙式，即系将左边柄、右边柄、垃圾铲同扫把个柄咧，用磁石嘅效应黐住，跟住咧就变咗一个好似长方体咁样嘅储物方式啦。咁就比较容易收藏咯， 悭位啦。 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嗰啲垃圾铲咧，因为只能够平放嘅关系咧，就好似好嘥位，咁摆边好。 突咗出嚟，跟住又撞到佢。 系啦，挂住 又唔好咧，系咩？成日撞到个扫把啊嘛。 系啊，咁呢一个就可以避免咯。 嗯，几好嘅一个。个分享同埋推介啊，吓， 唔错， 啱晒， 我中意嗰个可以伸缩嗰个啊，即系可以个仔睇完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后，有支如意棒俾佢玩。 哇，你都唔好攞支扫把嚟玩啦， 同埋都几好， 扫走啲煤气啊嘛， 几廿蚊啊 ，OK 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试试喺坊间揾下啦。 又试试约会某君，如今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浴博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失问。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类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干了别太快再掉进河，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在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静。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美，干一杯印扎着留白心机，谁还期待有声。谈情和热恋不再算大事情，能陪陪自己笑着也尽兴。聊天的不拘，求下文只好讲心灵。最近我搬去了孤独城，如无事必前来想打听。当天派对不愿意，今天我已笑过憧憬。 属于关智斌的作品，名字叫做《干爹》。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不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 早晨， 嗯，今日嘅听众朋友系 接通咗徐太啊，早晨， 早晨，徐太， 早晨，主持人早晨， 系你好，你好啊， 你好啊，你哋好啊， 有咩开心事啊？今日讲嚟听下先，等我一齐等你开心。 我想补翻你十六号我个仔仔生日啊， 哦，上个星期系嘛？ 廿八岁啊， 哦，廿八岁啊， 嗯， 系嘛？咁啊，你嗰阵时点同佢庆祝啊？ 冇啊，冇庆祝啊，佢都冇翻嚟。 哦， 佢喺边度？佢唔喺香港噶？ 喺香港，佢搬出去住咗几年，冇翻嚟嘅。 哦，咁啊，想藉住呢个机会啊，同佢即系讲翻句生日快乐，系咪啊？系啦，最锡嘅，跟住就亲情啊，最紧要啦。 系啊，我相信仔仔都一样咁挂心妈咪嘅， 系嘛？ 唔知喎，唔知佢有冇挂住我喎？ 梗系梗系有啦，得啦，我帮佢讲，有挂住你啊， 一定有啊。 特别是中秋，临近中秋，大家都会发下短信啊，打下电话啊，俾身边嘅挚爱亲朋啊祝福一下啦，系咪？ 系咯系咯，有啲人就系咯，佢冇咯，冇祝福我咯，即系 呢啲边度会有咁多嘅恩怨情仇喺度啊？始终阿妈得一个，即系一定系嘅。即系有阵时咧，有啲嘢嗱，大家一人行多一步，咁你发觉佢冇乜声气， 系啊， 咁你咪行多两步咯， 你咪主动啲咯， 依家咪行一大步咯， 系咯，啱噶，啱噶，做得啱噶。 啊、 你呢一小步咧，就是、你哋感情嘅一大步嘅关键啦。 系、啊， 系啦、啊，多谢你哋咯。 系、 咁啊，我哋只系桥梁嚟嘅啫。 系啊， 最紧要系、 你哋一条桥揼好啲咯。 揼好啊，揼得好啊，放心啊，揼 好啲啊， 水到渠成添啊。 知噶啦，知噶。 唔好揼我哋就得啦，条桥可以帮你搭。唔系揼出嚟嘅条桥，千祈唔好揼我哋神早流流啊！但系我想问一下，喂，今日咧拣咗一只女方哥哥嘅歌，系朋友 蝶 曲，点解系呢一只歌嘅？ 因为咧佢好多年冇嗌过我妈咪噶啦，即系唔好做母子咯，我哋做得咁辛苦，我哋做朋友咯。 咁、 而家我用朋友嘅身份祝福佢，阿仔啊，你今年28岁噶啦，好辛苦啊，多谢你啊，你仲读紧博士，仲自己赚钱，自己多。 啊啊！呢、這个 concept 咧，我同我仔仔都系用噶，即系我虽然佢阿爸啫，我啊当佢朋友噶喎。 第时带我出去玩啊！ 唔系咯，第时梗系带，等佢带翻我出去玩、啊， 带我出去饮翻杯先啦、啊，仔咁样。 唔通下靠自己咩？ 好啦，咁啊，即系希望即系所有嘢其实一家人咁啊，即系好好地讲啊。近排我有睇咗部电影都话啊，有啲乜嘢唔啱讲到啱，有啲乜嘢讲唔到嘅，好好地讲，知唔知道啊？吓、啊，希望你哋一家人都开开心心。 藉住中秋节一齐团圆啦， 好唔好啊？送呢首作品俾你哋， 送女方个朋友俾佢听咯。 系啦，好啊，多谢你，拜拜， 拜拜， 多谢你哋，拜拜， 拜拜。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觉。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 唔开心嘅嘢咧，抌走晒佢，换晒啲开心嘅嘢，得唔得啊？ 啱啊！唔开心嘅揾头先 Barbie 嗰个扫把咯，扫走晒嗰啲，扫走晒啲唔开心嘅嘢，迎接下个星期，嗱，开开心心又一个星期。 系啊，讲得冇错吓，今个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